方拘捕，將被控告多項以槍械嚴重傷人罪名。警方調查後表示，事發時有人在課室打交，其後發生槍擊事件，並不是有人襲擊校園，亦都不是隨意暴力襲擊。四名傷者中，其中兩個人中槍受傷，其餘兩個人暫時未知受傷原因。警方和多個部門正在調查事件。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南澳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9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416点，上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63点，上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1.4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45美元，卖出1,76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啦，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头先翻嚟电台工作嘅时候咧，咁啊都发觉出边嘅风咧啊，虽然我自己经过的地方就唔系话好大风，不过咧啲风吹上嚟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凉以及咧就干燥嘅感觉噶吓。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相对湿度71%啊。直播室入边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主持白卷度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系多啲力量咧去到好好工作啦吓。今日已经嚟到2021年嘅10月7号噶咯，咁啊眨下眼咧又到咗星期四啦。喺下一个星期嘅时候咧又有公众假期咁啊，你今个星期努力埋之后啦，咁啊又有可以见到咧就系一日嘅休息啊吓，可以开始 count down 噶啦，因为下个礼拜咧就系啦，咁啊7日倒数啊差唔多。而家咧好多时都系望住一个月啊，有冇公众假期咧咁样。好似7月份，我記得有回歸日啦，7月1号啦。咁但係8月啊、9月啊呢就有中秋節啊，上個月咁啊，感覺上咧，好似一個月咧就有一啲一兩日嘅節日咧都舒服好多。希望你都可以咧抱住呢啲正向嘅感覺啊，去到諗就唔好諗啊，哎呀係啊，下個禮拜放假，今個星期好忙啊，將自己個眼光放遠啲，咁個人咧就容易啲輕鬆啲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想在自己工作上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的话，很简单的，你时刻都要保持住一颗的斗心，斗心一定要烧得旺盛。不过呢，其实斗心真的好像火一样烧柴一样，因为当你开头烧的时候，你发觉很难烧得着，可能柴会湿了，可能之前你又发觉啊落过雨来，整个的环境的湿度相当之高，令到你很难透得着，就好像我们做事决心一样，开头就很难摊得着个符计。好了，开始烧下的时候，你会啪啪啪啪啪听到这些啪啪声，烧着这些炭啊，烧着柴啊，他们的声音。烧的时候你就发觉哇个火呢开始强了，就是因为你发觉每一件事情喂有些成绩了。有些成绩的时候烧就烧得不错，接着就烧到火就很大了，就好像我们 BBQ 一样，烧到个火哇最犀利，鸡翼摆下去都怕它弄那隻火。烧到最大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件事，也有个说话出来，就是叫做创业难守业更难，往往就去到形容这些工作，当你去到中段的时候又去到另外一个樽颈的位置，就好像一个火当它烧到最大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不加多些新的柴下去的话，它就好像会准备熄灭了，但当你加些新的柴进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喂个火好似被自己冚熄了，不是冚熄的，是需要一个好像慢慢等它回用，或者在等它大火刚刚开始大火的时候，你已经在周边放多些不同的新的柴进去烧。我们想我们的工作得到成功，其实就好像透火一样，我们要保持住一个旺盛的火，也都是需要很好的技巧。虽然火有时候会大有时候会小，但只要你愿意去吹下它泼下它，加一些新的火种下去的话，加啲新嘅柴入去，不论嗰啲柴系湿定系干嘅，其实都好快脆咧，会变成新嘅火源，可以令到你嘅火继续烧落去，继续咧就系拥有住一个工作嘅决心。所以今日你可以谂一谂你自己嘅工作，好似比喻为烧炭、烧呢啲柴透火一样，系去到边个位咧？樽颈位烧到最旺，定还是需要加啲新嘅柴入去，加啲新嘅点子入去，令到你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不要动，在压抑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动，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接越勇。 看似冷静静水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冻，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怎算往过， 听过一首歌曲《有火》，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睇完套鱿鱼游戏之后，好似中意咗睇韩剧咁，我就揾翻一套几年前嘅韩剧嚟睇。是一套爱情喜剧来的，16集几日之内我就睇晒了。其实套剧呢又不可以说特别好睇，桥段亦都冇乜特别。个故事大概就係讲个男主角同个老婆结咗婚几年，生咗小朋友之后就觉得佢老婆好难顶，完全同佢相处唔到。於是喺一次机缘巧合底下，佢可以穿梭时空返过去，佢就唔揀同呢个老婆一起啦。不过当所有东西改变的时候，他依然都有遇到他这个前妻，但是呢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变成了他的同事。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跟他老婆相处，他就发现其实他老婆之所以变成这么不可理喻，他自己都不是没有责任的。换一换个位置看件事情，可能就会得到不同的启示。 呢啲大道理其实周不时喺啲戏啊，喺啲剧集嗰度都会讲噶啦。所以呢一个并唔系我今朝想讲嘅重点。呢一套韩剧叫做《认识的妻子》，故事唔算特别，一贯都有好似平时嗰啲韩剧咁，去到十二三集又拖又慢嘅节奏。但系个重点系呢一套剧系我最近嘅新宠，辞成做男主角噶。其实我都真系好耐冇试过中意睇一个明星，中意睇到特登揾佢啲剧嚟睇啦。讲个秘密你听，而家我电脑嘅 wallpaper 都系辞成嚟噶。 Why I'll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 I feel like this is the beginning. Though I've love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and if I thought our love was ending, I'd find myself drowning in my own tears.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ll always sta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冇谂过，其实人因为有选择，所以先至会有好多嘅规则自己违反咗，又会错失咗身边好多唔同好嘅嘢呢？一般人生活喺一个富裕嘅环境底下，我哋都唔需要咧，就系为三餐去到咧就特别着急。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物件当中，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喺度，系因为选择太多，令到人好多时变得犹豫不决。例如，当你睇到其他人食饭嘅时候，你又会谂啦，你又可能会怀疑，其实系咪人哋食紧嘅嘢好食过自己嘅呢？所 所以当我哋望住林林种种嘅一个 menu 菜单嘅时候，好多时都举棋不定。当我哋睇到我哋身边嘅朋友、同学、同事，佢哋嘅生活喂，好似过得都唔错、哦，你又可能会谂，我系咪其实根本唔适合呢一行？我又系咪拣错咗公司呢？于是乎，你个人开始变得三心两意，连自己嘅工作亦都有机会因为咁而做得唔好。当你喺条街行嘅时间，发现有好多靓仔靓女，你又会谂啦，我身边嗰个点解又唔系一个特别好睇嘅人呢？你会觉得自己因为选择多咗，可能更加会容易令到你容易迷失。记得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佢哋倾偈啊，过程入边太太就问个老公啦：啊，如果呢一世俾你即系买一架车嘅，唔可以换嘅，你会点样保养佢呢？个老公讲得好清楚，佢会点样去到锡架车。于是乎，老婆亦都讲咗一句说话，记唔记得我以前问过你一个问题啊？就系问到如果呢一生人你真系能够娶一个老婆，你又会点锡佢呢？同样嘅问题，可能你都好似听过。生命其实系冇得 take two 嘅，我哋人生入边面对住好多唔同嘅事情、难关、选择，三心两意，可能其实就系我哋一个最大嘅需要克服嘅一样东西，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更加爱惜身边嘅每一件嘅宝贝啊！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贪，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冤头。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得意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极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 快脆啦！啊，原来已经嚟到朝早嘅6:29啦，咁我哋都一齐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朝早嘅晨光第一线，6:00-7:00有白元浩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官员表示，美中原则上达成一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年底前举行一次视像工作会议，详情有待落实。美国官员表示，拜登上月和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希望和对方见面，建议举行视像会议。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苏黎世会晤，会谈长达六个钟。中方表示会晤具有建设性，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内政。美国白宫发表声明，沙利文提出美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合作应对重大跨国的挑战，管控风险。沙利文在会面关注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海和台湾问题。到访巴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商讨重建两国之间的互信。布林肯形容对话非常正面和富有成效，有助修补关系。勒德里昂表示，和布林肯的会谈坦率和具有实质性，但两国之间的危机仍然严重，仍未解决，认为美国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并非只靠口头表述，双方的对话仍会持续。总统马克龙将在本月中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期望两国关系可以在本月底取得进展。他又说法国驻澳洲大使将会返回坎培拉。勒德里昂要求驻澳大使返回坎培拉后协助确定法国和澳洲未来的关系，并在澳洲终止和法国的潜艇计划时坚定捍卫法国的利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她将会在今朝八点至九点半出席三个电台联播的节目。施政报告行政长官热线到早上十点半至到十二点会出席立法会的施政报告答问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加快土地供应，包括检视绿化地带、释放新界祖堂地和延伸补地价标准化至新界土地等。他又提出研究降低强拍门槛，加快旧楼重建，并会邀请市建局在荃湾和深水埗旧区开展同地区规划研究。施政报告提到公营和私营房屋供应，未来十年已经觅得约350公顷土地，可以兴建约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又会争取未来十年准备好约170公顷土地，透过卖地和铁路物业招标提供可兴建约100万个私营房屋单位的用地。另外，房委会将研究重建西环村和码头围村，行政会议都批准由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和市建局合作落实重建大坑西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 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宋运辉和程开颜的感情不断升温，但是程开颜竟然发现宋运辉还不断和梁思申有书信来往，最后宋运辉怎样可以哄回打烂醋情的程开颜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82 二台好日子。2005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5.1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系咯，我都调咗部门啦。呢个问题你迟啲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呢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呢边啊。 二太，你跟我入嚟。 好啊。 保安系统现正为阁下作基因测试，请以语音确认身份。 太初屡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18/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时间6:37，咁啊出边嘅气温啊继续29度啊吓，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嘅，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白元浩咧就打电话俾林慧芭比，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朝早啦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又可以见面啦。今日咧如果即系怕吹亲嘅朋友咧，都可能要有件风褛会好啲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咁啊而且又话到咧，即系你都留意到天文台话，听日又开始有啲雨啦，特别六个大雨啦，啲冷气咧，我觉得呢啲时候咧，翻到公司又特别冻啊。 系啊，尤其是咧，如果朝头早起身嗰啲朋友仔咧，就算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嗰一程车咧，应该都会觉得咧系冻啲嘅。 系啊，啲冷气系因为真系同天气咧嘅热啊、湿度啊系有关，而有阵时会冻啲，有阵时热啲咁样嘅。 系啦，其实好多地方嘅冷气都系咁噶，即系当你越热嘅时候咧，个冷气就越唔凉啦。然之后咧，当出边越凉嘅时候咧，个冷气就越冻。 系啦，咁啊自己调节翻个冷气啦吓。 系啦，咁所以真系咧，小白讲得啱嘅，即系带定件褛或者女士们咧带定条嗰啲围巾咧，秋天系几好用嘅，围一围个颈啦，又或者如果真系冻起上嚟咧，就摊阔佢咧就可以嬲住个背脊咧，咁就好似感觉上保暖啲咯。 系啊，几好用啊，嗰啲我自己都觉得唔错啊，可以成日咧带住喺身，又唔系话好大件啊嘛。 系啊，都 OK 噶。喂，我想话咧，今朝早咧，我想同你讲下你嘅伤心事。 诶，咩事啊？ 其实我同你都算系有咁上下嘅类似经历啦，就系、是、曾经试过整亲啲手手脚脚咁。 哦，系，唔紧要啊，咪你又好翻啦，我好紧啦，系咪？ 冇错啦，嗱，点解我突然间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咧？就是、因为咧，我最近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经过楼下公园啦，我发觉多咗人跑步喎。 吓， 咁我就懷疑咧，係因為即係今年即係都開始有翻啲本地嘅馬拉松賽事啦。咁咧就啲人就開始例如有少少。叫做自我訓練咁樣啊，因為咧我識得有一個街坊咧，佢平時朝頭早都有晨跑嘅，但係咧平時佢因為要翻工咧，其實我見佢係跑兩個圈啊，跟住可能揈下手手腳腳咁樣咧就走噶啦，就唔會話操好耐啦。咁但係最近咧，我發覺佢改變咗路線，因為點解咧？我搭車嘅時候咧，我有啲位咧，即係我自己屋苑係可以搭車去到路面嘅一啲地方嘅。咁我更多咗人跑街啊，即係沿住馬路側邊嗰啲行人路跑步，因為往日咧可能係跑個公園就算㗎啦嘛，個距離會短啲啦。咁跟住我都有問過，點解呢排改咗路線嘅？咁係咪因為涼咗少少所以改啊？咁大家都話唔係，其實因為想跑長啲嘅路線，咁就不如圍住下面啲街嗰個範圍跑長啲啦，就係訓練行自己，即係可能諗住跑半馬或者全馬咁樣。咁於是我就發現，咦，好似真係最近見到多咗人咧。无论是朝早啊或者夜晚嗰啲时间咧，都跑步喎、 啊。系啊，咁你十 K 都要练啊嘛，系咪？ 系啊，嗱，一来锻炼系一回事啦，咁二来咧，锻炼或者系即系将来真系要去到赛事嘅时候咧，咁有一样嘢就要注意啦。因为每一年咧，我自己冇试过去现场去支持啦，但我通常都会望下啲电视啊或者听下收音机咧。就講下每一年咧嗰啲急救嘅救護站咧有啲咩嘅狀況啦。咁其實咧，我發覺每一年咧都唔少跑手係會拉傷啊，或者係即係我哋俗稱咬柴啦。 係啊， 即係當你跑唔慣嘅時候咧，你可能去到某一個位，你一放鬆啊，或者係叉錯腳啊，或者嗰段路你唔熟嘅時候咧，踢一踢啊，等等嘅情況咧，真係好容易扭親或者咬柴嘅。 熱身運動唔夠咧，又係好容易咬柴。 系啊，同埋睇狀態咯，我覺得都係，即係譬如你嗰日咁啱先緊張得滯，瞓得唔好，或者因為原來好早起身，跟住未瞓醒喎，咁都好有機會，即係一個唔留神就整親啦。咁咧，今朝就係想講下，如果真係扭親，我當真係咬柴咁計先啦，因為咬柴嘅相對地叫做簡單啲㗎啦，已經，即係唔係斷骨啊，或者好似即係斷韌帶嗰啲咁樣啦。咁咧。因为我以前呢我都试过咬柴啦、即女仔呢我觉得尤其是系都容易扭亲嘅。男士可能呢你哋都会比较企得稳啲我觉得。始终男士嘅力量会强啲啦肌肉力量都会强啲啦。女士呢最容易咬柴咩呢除咗棘亲之外呢就系着高踭鞋啦。 哦这个肯定系。 是啊，因為其實你咬柴咧，你唔係一定要咔咔好嚴重，成個腳屈到先至咬親嘅。 咔一聲嗰啲已經得啦，咬嘅話。 係啊，你講得啱啦，尤其是係咧，因為高踭鞋其實都真係好考嗰個平衡噶嘛。你一個唔覺意，即係可能kick 佢一啲罅位啊，戳咧，其實你已經會咧咬到你嗰個嘅腳。腳踭腳眼位咁上下嗰個位置㗎啦。咁咧好多時咧，大家就一唔係咬慣柴嘅人咧，或者唔係做慣運動嘅人咧，就好容易會搞錯咗一樣嘢。嗱，我嗰陣時咧曾經咧都試過咧，有兩個朋友咧就同我講完全相反嘅意見去處理一啲扭傷嘅位置啦。包括咗係咩咧？好啦，到底扭傷即係譬如我當咬柴咁樣計啦。嗰、那個位應該係凍敷啊，定係熱敷咧？ 哦，呢、這個你真係問我問啱人啦， 係啦， 梗係凍敷啦。 點解梗係凍敷啊？ 因為凍敷咧可以減少佢嗰個腫痛啊，即係第一樣嘢咧。其實我嗰陣時整親只腳咧。醫生咧就同我講，第一件事就要休息，第二件事咧就可以嘅話咧就記住咧就敷住佢先，用凍敷嘅方法咁樣先再去咧揾其他嗰啲治療，因為你起碼唔使令到佢嗰一刻咧超級腫，咁佢話之後就會易搞好多啦。 冇錯啦，因為小白都講得好啱啦，除咗話可以令到佢唔腫之外咧，最緊要咧就係話佢可以減慢個血液循環啊。咁你咪令到佢其實嗰個傷患嘅地方唔會話即係太過腫啊，或者係即係擴散得太勁嗰啲血嗰啲流通咧。咁你越循環得慢，咁你咪越好咯，越唔腫咯。咁我想話咧。我嗰陣時咧有個朋友咧，真係我唔好話靠害啦，不過可能佢真係唔係好清楚，佢叫我熱敷咯，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一個話叫我凍敷，一個話叫我熱敷喎，咁點咧？咁如果即係大家真係唔好彩去到咬柴啊，或者真係整親嘅時候，記住真係唔好熱敷啊！ 係啊，咁如果你要熱敷嘅話咧，就要揾中醫幫手啦，因為我嗰陣時又有睇過鐵打咧就話我幫你熱敷。咁啊，同西醫咧就唔同嘅治療方法嚟嘅，咁啊睇下你自己點選擇啦。 其實咧， 我都有問過中醫嘅，後屘佢話原來咧，其實因為咧，人嚟，因為中醫好多時係會有啲復位嘅，即係咪會幫你拍翻正佢啊，或者幫你拉翻好嘅，係 啊， 順翻啲筋嘅。佢哋都係話咧，其實一開始係要凍敷先啊，等佢唔好循環得咁快，個傷環唔好腫得太勁先。 嗯， 咁然後咧，你去到之後咧，隔咗兩個鐘以後嘅話咧，你就凍敷熱敷都冇分別啦，因為差唔多你就算點樣敷咧，佢都已經會散開噶啦。咁、 哦、 但係佢話你一開頭嘅時候，佢哋都鼓勵凍敷嘅，即係我問過幾個中醫朋友，佢哋都係咁講嘅。咁、 嗯、 另外咧，其實亦都有另外方法咧，我阿媽咧以前都成日教嘅，咪話如果咧你成日吊住隻手嘅話咧，啲血液會循環得慢啲嘅。咁呢一個道理就可以用喺傷患嗰度啦。即係譬如如果你真係整親嘅話呢，你稍微抬高你受傷嗰個位置，即係譬如你扭親隻手，你抬高隻手啦。如果你扭親隻腳，盡量試下晾高隻腳呢，咁其實佢都會腫得慢啲喎。 哦，係啊，即係我嗰陣時又係整親隻腳嘅時候呢，醫生都同我講，你坐喺張床嗰度搵嘢晾高佢，咁令到呢隻腳呢就可以消腫啊，快啲好㗎咁樣囉。 嗯，咁所以其实呢如果用呢啲方法呢，可以拖慢咗嗰个嘅受伤扩散嘅情况呢，当你真係去医治，无论你係中医定係西医嘅时候呢，咁你嗰个黄金嘅医治时间呢就可以拉长啦。因为人一般嚟讲就係讲係两个钟嘅，即係两个钟以内可以接受治疗呢，通常嗰个复原就会最好啦。咁但係因为如果我哋头先讲话可以晾高咗嗰个受伤部位啦，同埋可以冻敷呢，就可以拉长咗嗰个黄金两小时，变到可能即係会再耐啲啦，咁咧就到你个治疗之后咧就会更加容易，同埋你复原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好嘅。 系啊，咁啊扭亲咧或者拗柴冇人想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嘅话咧，咁啊大家就要记住啦，咁啊一开头咧就攞啲冰敷下佢先啊吓，咁希望大家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唔该晒你，一阵间见。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28分啊，29度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嘅一首嘅歌曲啊，佢咧系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啊，海。 早晨， 芭比。今次咧就适逢转季嘅时期啦，吓呢几日咧都明显凉咗少少，我已经叫做秋天噶啦。 好啊， 十月啦，終於都嚟啦，開始有少少吹埋嚟啲風冇咁熱啦，咁樣。 係啊，嗱，今個月咧，除咗話買下啲萬聖節嘅扮鬼扮馬服裝之外咧，亦都可以真係添置下啲秋裝啦。 係嘅，我覺得真係著衫有時亦都係嗰句啦，睇住嚟買啦，唔好花費太多嘅錢。为买而买， 真系要买新衫嘅时候咧，记住真系执好个衣柜先啊！不过执衣柜嘅同时咧，其实都有一样嘢要谂嘅，就系、是、到底我买新衫嘅时候翻嚟要点样去处理啊？点样洗？同埋我收埋啲旧嘅换季衫之前，又使唔使洗下先咧？吓， 系啊，或者系买咗翻嚟嗰件衫咧，其实我想洗一次先着。每个人嘅习惯唔同嘅，我哋之前都讲啦，有啲人咧就中意一买翻嚟洗咗先至着嘅，因为实不相瞒，其实真系咧，如果你见过一啲制衣厂啊，他们出货的时候你就买完衣服你应该是会回来洗了先穿的但我自己呢我是心急派的 是 我就不理的了还有本人的皮肤都比较粗糙的、 即 我的抵抗力比较好其实洗衣服真的很重要我们都不下一次去讲 是啊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洗的、 没错当时你会有个感觉呢会觉得呢就是说喂怎么都好啦用热水洗咧杀菌啊！ 我就绝对唔够胆咁做嘅，我反而系觉得点都好啦，用冻水洗算啦。 喂，你又啱啊，真系噶、哦！其实好多人嘅谂法咧，都系觉得热水啦，热水杀菌啊，即系我妈俾我一路俾我嘅 concept 咧，都系咁样洗衫嘅，攞啲热水淋下佢啦，跟住咪干净啲咯，即系成日都会咁样噶嘛。咁但系大家必须要留意啦，有一个嘅观念咧，一定要打咗个脑袋嗰度先。其实咧，衣物咧，其实唔系全部嘅物料咧，都系能够承受热水去处理去洗佢嘅，因为好多衣物咧，其实用热水洗之后啦，会缩水啦， 系 甩色啦， 嗯哼。 所以呢就真係要睇留意嗰个叫做洗水乜我哋成日就係话跟返个洗水乜佢话俾你知用机洗咁你咪可以机洗囉如果佢话俾你知你係要手洗嘅唔好懒啦手洗乾、洗嘅就係乾洗盡量就跟个洗水乜去做啦咁样好啦然之后呢讲到呢洗水嗰个水温嗰个问题咁好多时即係大家都唔好知道如果我买返嚟嗰件衫呢佢冇个 washing label 嘅我又唔係好識睇嘅，咁不如我今日就大致上講下啦，唔同類型嘅衣物咧，大概你可以用啲乜嘢嘅水温去清洗啊？ 好啊，好啊， 係啦。嗱，首先咧講咧就係最大路嗰樣嘢啦，就係一啲棉質嘅衣物啦，或者啲棉質嘅衣物。係。你估下应该用咩大概咩温度嘅水洗咧？ 我觉得啊，系咪应该即系普通正常水温就 OK 噶啦？ 你讲得都啱嘅。其实呢如果啲棉质或者啲棉质嘅衣物呢就大概係40-50度嘅水温、我觉得50呢我都觉得有啲危险我见到个5字已经。 係囉好似都熱㗎囉。 啱啊即係你冲凉嘅时候呢我就冲唔到冻水凉嘅我亦都唔会冲太熱嘅、 嗯。 我通常就係 around 40度呢啲水温呢去冲凉嘅。 嗯 我觉得洗落个皮肤度咧都舒服嘅。咁、如果咧棉质或者棉质嘅衣物咧，大概40度嘅水温洗咧系 O K 嘅。 系 一啲麻质嘅衣物啦。 嗯， 麻质嘅衣物你又估唔估到用乜嘢嘅水温去洗咧？ 我觉得麻质系咪应该相对地冇咁容易甩色同埋缩水咧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冻水热水都冇所谓嘅。 哇！你咁样好大路喎、啊，你冻水热水都冇所谓， 即系中意点洗就点洗啦。 这个是大杀四方的答案来的、不知道自己于不死之地是不是想着 是啊 好了其实麻质的衣物呢其实就要冻返少少啦 ,30 度以下的水温。留意一下你的洗衣机啊应该会有个20-30度这些这么上下的 temperature 你可以教的。是啦啲棉麻麻质的衣物呢其实都是用返大概30度或以下即是不要高过30度啦来到去清洗啦。好啦然后我们再讲了噃。我哋嚟到去冬天啦，可能我哋都会有一啲羊毛嘅衣物。咁又用咩水去洗呢 我觉得系冻水。 啲污啊，啱晒100%，冇错。羊毛衣物因为如果你用热水洗咧，佢真系会缩水。佢会缩埋一柱啊，系佢嗰个纤维咧，全部系会揦埋一柱菜咁样咧，所以件事就会缩咗水啦。所以咧，你就要用冻水去洗佢嘅。 系， 如果丝质嘅衣物咧？ 丝质啊，应该都是冻水啦。 咁问答题咁啊，我哋今日好似 系啊，都系估紧，因为其实真系唔知噶。如果你唔系问开咧，我都系靠估。尤其是咧，我个洗衣机咧，其实好取巧噶。我洗衣机系唔会写冻水热水噶，佢系写 唔。佢系个聪明嘅洗衣机。 系啊，佢系已经写晒 cotton 诶，跟住之后可能 linen， 咁我就已经唔使谂系冻水定热水啦。总之我扭翻个格就。 very good 啦，咁起码你有留意个洗衣机先啊嘛，因为我真系有啲朋友咧，佢系完全冇 idea， 佢话佢长期冇教过个掣噶。 哦，所以咪成日帮衬你买新衫咯。 哦，我又唔系想咁样嘅，因为咧佢系咧，佢话佢从来咧冇留意过，原来佢个洗衣机咧系有得教水温，或者好似你咁讲，你咁讲啦，就系、是、cotton， 或者系唔同嘅物料应该用啲乜嘢嘅掣。 嗯， 冇噶。后来我跟他说你望下应该现在的洗衣机呢应该是有的。跟着他就告诉我咦是喔、哦、这样啦。原来他用了几年呢部洗衣机他就是没有用过的咯。 对，同埋呢我自己有个技巧的就是我洗任何衫特别是新衫呢我会尽量将他的洗衣时间缩得有咁短得咁短的。即通常洗完拎出来望下衣对不对路线。 如果真的造成伤害，伤害都不会太深，是不是？ 是应该可以挽救到的。 即是吉那刀都不要插进去先。有个小伤疤呢我们还可以用连块胶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不要等它叭叭声流血。是的，其实如果是丝质的衣物你都可以想象其实它都是一些很幼嫩啊幼嫩的质地的嘛。所以呢都是用冻水清洗就会比较好。 嗯，而且是不是入衣物袋会好一点呢其实。 没错，如果你讲到衣物袋呢其实都有啲嘅选购嘅时候咧，都有啲概念咧，我哋要摆喺个心入边先噶噃。 嗯嗯 嗯。嗱，一般咧，我哋就会见到咧，去到嗰啲杂货店啊咁样啦，买衣物袋啦咁样咯。嗰啲叫洗衣袋 ，sorry， 应该叫洗衣袋。 嗯。 有阵时望到咦，点解有啲咧个窿系大啲，有啲个网咧嗰个格咧就细啲嘅？应该点样拣咧？咁、如果咧你系想咧拣咧，就系、是、嗰、那个你洗衫嘅时候咧，你想嗰个清洗力系强啲嘅时候咧， 嗯。 我哋就应该揀一啲粗网格嘅洗衣袋。 嗯、即係收窿啲。 冇错个窿系大啲嘅粗啲嘅、嗯、即係你摸落去系鞋手啲嘅其实就会。如果呢啲呢就比较大格啲粗网格嘅洗衣袋啦其实佢就会系适合一般衣物。 嗯。 大路嘅即係都系 ok 嘅。或者系啲褲啊或者啲比较污糟嘅衣物呢其实你都可以用呢啲呢比较大网格嘅洗衣袋嚟到去清洗。 嗯。 调翻转啦，如果系一啲比较我哋叫做 delicate 啲咧嘅衣物啦，即系嗰啲嘅物料啊， 嗯， 我哋要落洗衣袋嘅时候咧，我哋调翻转就要拣一啲咧系细网格嘅洗衣袋啦， 嗯， 你望落成好似唔疏窿咁样噶，有啲系密度， 系啊，我都知道，我经历过呢、這、一个，然之后洗完之后发觉，咦，点解嗰笪渍洗唔甩嘅？ 咁你应该系攞出嚟，你用手洗咗佢嘛， 嗯 哼，容易变形嘅衣物嘅物料咧，其实我哋都系比较适合用一啲咧细网格嘅洗衣袋嚟到去清洗， 系。 嗯，应该会是这样来到去选择啦。另外啦，我们会买的时候呢那些洗衣袋呢都会有不同的形状的嘛。 嗯哼。 我不讲大小啦因为大小就因应你摆几多衫入去啦。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粗格和幼格的衣物袋啦。 嗯。 那如果讲到形状纯粹呢就是一些平面的衣物袋。 嗯。 如果啲平面即是一块无论你是长方形四方形什么 size 都好啦。这些平面的衣物袋啦其实就是你一般的衬衫啊譬如啲恤衫啊 ,T-shirt 啊一般的衣物基本上你都可以放在这些洗衣袋那里用的。 是。 如果是一些立体的洗衣袋即是一些圆筒型那些呢、 嗯、 我想大家都会即有 的。有啊是 ,OK 的。没错。那这些呢就会适合洗一些比较大件一些 ,bulky 一些 ,box 一些的衣物、 嗯。 例如就是什么呢譬如一些外套啦裤啦这些啦、 嗯。 就会适合用一些立体型的洗衣袋。另外仲有一种呢就是再细啲啦个网嗰、那个网格呢是好细密嘅而然之后又立体嘅。呢啲呢差唔多系属于我哋女士专用嘅。 嗯。 因为呢佢哋就会系专门呢负责就系、是去栽住一啲女性嘅内衣裤啦、 嗯、 或者我哋嘅bra 咁样啦嚟到去清洗啦用呢啲洗衣袋呢我哋嘅内衣裤啊一啲贴身嘅衣物呢就会更加襟着啦。 嗯嗯嗯啱喎。 真係唔好懒惰。 係啊真係要买多几个呢啲其实都唔係贵嘅但呢就可以令到你啲衣物呢係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可以襟身啲囉。 啱啊同埋呢当即係你帮位男士啊你嘅另一半呢去洗佢嘅衫嘅时候呢佢都会觉得好贴心啊。 嗯係、 啊。啊你处理得我嘅衣物咁好呢咁样。咁、 嗯、 可能佢都会送返份礼物俾你我哋有个惊喜呢。是有回报的嘛。 冇错冇错可能送返个衣物袋俾你呀仔。 咁、啊、样样啊咁、哦、就啲衫自己洗呀唔该。 叫你继续努力。

嘅行車線封閉嘅，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咁而隧道方面咧，都係咁多條隧道咧，就係、是、公主道過海有車龍啦，排到去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龍尾就去到環保大道迴旋處。咁而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咧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果欄嘅，就係、是、咁多啦。咁咯，阿小白，我想問咧，荃灣嗰個楊屋道街市附近咧，你有冇經過過揸車？ 有經過楊屋道街市，都係一個買餸嘅聖地嚟噶。 係啊，咁但係其實你就會喺啲大街度行啊，唔會喺啲小街度穿插噶嘛。 小街都會，因為附近有個大型商場嘛。咁、 哦、 但係如果你話揸車咧，我就未必會特登行過去嗰邊嘅。如果喺嗰度出沒咧，通常都係即係用腳行嘅。咁所以嗰啲橫街窄巷咧，因為捷徑啊嘛，咁啊會都會兜下嘅。同埋有個大型商場咧，行去楊屋道街市咧，其實都係行翻啲細巷仔咧，會快啲嘅。 哦，即係不過真係要小心啲啊！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有時咧都會同姐姐去楊屋道街市咧去買餸啊嘛，所以成日見到啲車咧行嗰陣時咧好危險啊！啲人好多阿公阿婆啊， 哦係， 佢係唔會理咧，係啊，佢係唔會理啲車咧喺個馬路中心噶，照行出去噶。咁我所以見到咧險象環生。嗰次我差啲見到架車咧，就撞到個公公婆婆。 其實作為駕駛人士咧，有陣時嗰條路本身已經唔係設計去到俾行人橫過馬路嘅時候咧、 啊， 我自己都見到係唔少嘅人咧，係會突然之間咧衝出馬路嘅。 係啊，尤其是啲哥哥姐姐。 係啊，即係咩人都有啦。咁、我自己都覺得咧係相當危險嘅。咁我作為駕駛人士，當然唔希望佢哋係一個違規嘅地方嗰度就過馬路啦。又我又唔想整討佢，係咪？咁我更加就係、是、即係。都想揸好個車㗎，咁如果你話喺紅綠燈嗰度嘅，咁我就可以有個意識就肯定係有人過馬路㗎啦。但係平時揸車嘅時候，駕駛人士都特別要提咧，係隨時有人跳出嚟，特別咧就係嗰啲車同車中間嗰啲位置咧，即係嗰啲路邊嗰啲標位啊。 冇錯冇錯， 唔少人咧係中意喺嗰啲位突然間攝出嚟嘅。 係，同埋佢哋咧拉住啲嗰啲叫買餸夾 啊， 哇！佢哋顧得個夾咧，又顧唔到前邊後邊咁樣喎。 係啊，有啲咧就買住拖住個買餸夾啦，有啲又拖住啲小朋友。咁所以其实系险象环生嘅。 哦，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会唔会耐唔耐咧会揸车会经过啲街市嘛？所以我又有时唔明咧，点解啲大街唔行要行啲街市咧？揸车人士咁样，因为我哋就好少咁样。 如果你话喺嗰啲位置咧，横街嗰度咧，就有机会系因为咩咧？可能系街市屋企人去买餸，咁、你条街太即系大街嗰度咧，咁啊比较上冇位停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屈入去少少。又或者有啲车咧系流动式嘅，流动式等人啊。 等人等你买完餸，跟住翻上去。 即系佢不断喺附近兜圈，因为佢费事停喺度啊嘛。 同埋我见到好多送货车啊。 系啦，送货车又系好多时喺度嘅。咁如果佢停喺度，停得耐，有机会俾人抄牌啦。于是乎就流动式喺度等人咯，即系等人哋话翻我买完餸啦，跟住佢就停翻喺附近嗰啲位置。咁于是乎咧就即系等屋企人上车。咁呢啲情况都有嘅。 所以变咗人车争路咯，可唔可以？ 系啊，会系人车争路噶。街市附近唔系净系杨屋道啦，其实 所有嘅街市， 所有嘅街市， 因为其他我就唔敢讲嘛，因为我成日行荃湾杨屋道，所以我先够胆咁样讲。 哦、 因为我目测到系咁。 我见到好多区嗰啲街市都有呢啲情况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系而家听到收音机嘅，咁、如果今日又系要买餸嘅，记住即系唔好谂住心急啊，都系用翻红绿灯啊、斑马线啊、天桥隧道呢啲地方过马路，咁我觉得最安全。始终咧系咩咧？即系健康啊，安全自己嘅。 冇错啦，所以行人同驾车朋友咧都要大家小心小心。 啱啊，好好好嘅提醒，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有啲咩提醒我哋先？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欧。 喂，收唔收到呢度？ 收到，收到，听到。 收到又非常好啦，因为我感觉上就细声啲，不过唔紧要啊吓。嗱，今日咧就有少少偶打风 feel 啦，咁啊，望去天空嗰度咧都系密云嘅，咁啊好大风、哦，间唔时咧就会吹一阵哇劲大嗰啲风啦，吹到你有少少冻嘅，咁所以咧啊好难得咧，朝头早呢个时间咧要着翻件外套仔，咁亦都见到有啲学生哥咧。啊，准备着冷衫咯，咁过往我估开学咁多日咧，冷衫都系摆学校，可能学校个冷气太冻先，我嚟溜溜搭搭啊，我嚟即系叫做冇咁凉啫，但系冇话翻学嘅时候已经着起冷衫来嘅，咁啊睇嚟有少少换季 feel 啦，嗱，唔知呢个换季 feel 系即刻 fit 大家，定还是系假换季啊？咁样我啊唔识分析啦。啊！唔好话天气唔识分析，有阵时股市都唔识得分析，所以咧就真系 你识嘅， 变化万千，变化万千啊吓咁样啊！今日咧有啲嘢咧就有阵时唔变咧，不变胜万变。我今日换咗一只咖啡嚟饮咧，朝头早通常会饮杯咖啡先开工。今日买咗一只咧，同平时唔同， 哇，好难饮， 系 好难饮，好难饮，难饮到唔想再饮埋下半杯佢。所以有阵时咧，有啲嘢你唔好以为好新奇，试下新口味，有阵时试下咧。都会出事噶， 有阵时回归翻自己嗰啲习惯咧，最好最舒服咯。 冇错啦，咁啊，详细啲你交翻俾小白讲。 系啊，咁你而家趁有时间咧，快啲换翻只咖啡先。 系换翻只咖啡，跑落去下边即系便利店买翻另一只嚟饮啊。 买翻普通。喂， 你饮唔饮啊？你饮唔饮啊？ 唔使啦，我饮完咖啡手震啊嘛，我系得一只牌子，饮完唔会手震嘅，好鬼奇怪嘅。 试下手震按 panel 可能劲啲。 听众辛苦咋，听众辛苦咋。好啦好啦，你自己搵咖啡先啦，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大概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啊吹强风。展望啊，咁听日以及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咧系有狂风大骤雨啊！咁啊，特别提一提大家啦，海亦都有涌浪嘅。咁啊，下周初天色咧就会好转啦，天气咧系会干燥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噶。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可以大大胆咧吸下啲新鲜空气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啊 ，Bobby， 一连几集咧，我哋都系讲 fans 嘅嗱，之前咧就讲咗好多真心嘅行为啦吓，但系咧今次就想问一下 Jerry 啦，喂，最近咧其实都睇到有啲报道咧，就系话有啲艺社交平台账号嘅 fans 咧疑似。并非是本人嚟嘅，即系话假 fans 咯。嗱，我用嗱，我只能够同你讨论，即系讲下倾下偈，讲下我自己嘅体会啦。嗱，咁但系有时咧，我都会睇到呢啲报道咧，我绝对唔单止唔排除，我有时我都几肯定有好多 case 咧，嗰、那个社交媒体账号嗰个持有人咧，我会用无辜啊两个字嚟形容嘅。啊，无辜咩先？因为而家我譬如举例啊 ，Barry， 你话佢咦你啲 follower 有啲假嘅，咁我会觉得你呢番言论可能会对于嗰位账户持有人嘅佢系有少少无辜啦。因为咧大家唔知道就知唔知啦吓、啊。如果你话俾钱去买嗰啲 followers 啊、其实即系唔系系人都可以帮自己买啊。我系可以帮你买啊。 可以咁样唔系 可以唔使密码唔使剩啊，即系譬如你走去买，跟住我话，我想帮啊呢、這个啊林慧123号啊卡，我帮佢买几多几多 followers 咁，系做得到。 通常喺边度买嘅咧？ 系做得到嘢咁嗰啲，大家自己去揾啦。咁首先讲咗，既然你问到啦其实近呢一年半载咧，呢啲咁样嘅我哋绝对唔鼓励嘅行为咧，系难做咗好多嘅。因为其实咧，大家唔亦都唔知道啦，啲社交媒体嘅公司，其实佢哋系持续将佢哋嘅后台，我哋叫做 algorithm 啊，系持续咁样喺度提升紧 upgrade 紧嘅。其中一个最主要嘅任务咧，就系要将嗰啲所谓嘅假嘅 fake account 啊，系筛走嘅。即系基本上你个 account 如果唔活跃啊，或者成日做埋晒啲好奇怪嘅嘢咧，即系净系 like 人哋啲 post 啊，跟住就自己又唔出 post 啊，又唔剩咧，咁嗰啲其实佢哋系会筛走嘅。咁、所以而家咧要叫做我哋即系讲得俗啲难听啲讲，佢造假其实系相对困难嘅。咁但系即系相对困难都好啦，即系道高一尺啦。你系可以帮人哋买嘅。咁好多时候啦，呢啲我真系有接触嘅。好多时候咧系真系某一啲嘅艺人，佢哋嘅真系支持者、拥护者去帮佢哋买。 系。 咁你话吓，点会有人帮人哋买？followers 都唔系嘅，都可以理解嘅呢个行为，咪即系同佢应援一样啫嘛。 系啦，嗱，讲得好直白嘅。 嗯， 举例有两位女歌手，大家叮当码头嘅，大家都咁高咁大，大家都哇一个即系一个霸咗东南，一个霸西北嘅，系咪先？咦，即系斗到飞起嘅。咁可能有啲好拥护嘅支持者，就见到咦对面嗰位阿 B， 佢突然间多咗。几多几多嘅 followers？、咦，我支持嗰个 A 少少过佢，唔得，我要佢多啲。咁我咪帮佢买上去咯。纯粹系一个中意嘅，即系我纯粹系出于我系一个， 亦可能系呢啲卖 fans 嘅人嘅伎俩嚟嘅，即系我想另外嗰边帮衬，然之后我就谷呢边多啲咁。 咁好啦，咁你话喂， 边度有人咁笨噶？真金白银， 嗯， 就好似我上次讲嗰句啦。当你嗰位偶像啦或者星啦，你真係好支持佢嘅时候， 嗯， 因为佢带保俾你嘅係一种精神嘅寄托嘛，佢，嗯，能够令到你嘅生活多咗一份精彩，嗯，多咗一份一个回心微笑嘅时候，其实你生活你去搵钱除咗係衣食住行之外，其实你都希望用你搵到嘅钱去令到自己开心。咁， 嗯， 我去 support 一个我好欣赏好鍾意嘅人同个偶像嘅时候， 嗯， 我都好开心㗎。 嗯， 再者讲头先呢啲所谓话买粉嘅行为要使嗰个钱其实唔系好多㗎。 嗯， 即係唔系讲緊要使 几十万㗎。 几十万先做得到嘅，讲系讲緊系一千几百你已经要做到嘢嘅行为嚟嘅。嗯，咁所以呢就呢，這个就系，是，唔系淨系讲緊香港啊。不论系香港，不论系即系其实唔系讲地区性啊，系讲嗰个社交媒体嗰，那个平台，不论系外国嘅，不论系大陆嘅，其实嗰几个平台全部都系做到呢几样嘢嘅。而佢哋嘅后台，佢哋嘅 algorithm 系不断咁提升緊，令到去阻挠人哋做呢啲咁嘅行为。 嗯， 但系未有机会，都我相信都比较难系能够彻底阻挠到嘅，嗯，因为真系做得到㗎嘛嗰样嘢。咁变咗就有时喺呢啲 case 呢，我就系会觉得嗰位账户嘅持有人系比较无辜囉。 嗯， 係咪咁，同埋咁你话呀，咁其实咁嗰啲 follower 多定少其实睇到个噃，又话有啲咩来源地啊，有咩中东啊，又印尼啊，又菲律宾啊，咁嗰一睇个知系假噶啦。嗱，我讲真嘅，呢，這个就真系个人嘅体会啦。 嗯， 我自己个 account 咧就得800几个 followers， 唔系800几万啊，800几个。嗯，我都有就系唔知中东啊、菲律宾啊、印尼啊、五柬埔寨咁样噶，啊，咁。变咗嗰样嘢咧，即系如果800几个都系假嘅，咁冇办法啦。 系， 嗯，即系我如果个世界唔系净系细到喺得我哋呢个电台呢间房录音房咁细，个世界真系好大。 系 啊，咁所以你话点样去解释到点解嗰个某一啲 account 会有啲中东粉，有啲印尼粉，我真系唔知点解啊。我自己，譬如我自己另外有个 account 又系啊，有一扎唔知嗰啲古灵精怪字啊，睇唔明嗰啲语言嗰啲咧，都有噶，系，嘛？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当然我唔能够代表晒所有去演绎究竟边一个系真，边一个系假啦。但系作为你话个事实，我只系头先做咗一啲叫做事实陈述，亦都只系发生紧事情嘅一部分嚟嘅啫。 或者我哋可以咁样谂咯，其实呢个 artist 真系红遍全球咯，咁啊度度嘅人都会留意得到，都唔出奇嘅其实。 嗱咁样讲啦，我谂你相信我啊，其实呢一番说话咧，我喺大概两年前我已经讲过噶啦，我话咧，其实咧呢个社交媒体啊嗰啲，之前我哋有提过 KOL 啦，两年前我提过一样嘢，就系慢慢咧，数字同埋数据咧已经唔会成为咗影响。令到嗰位藝人或者嗰位 KOL 係咪佢哋最大嘅資產咯？ 嗯， 反而慢慢咧，我哋係會需要要貴精而不貴多。 嗯， 你可能有啲好多嘅 follower， 但係究竟去到某一個時間，你有幾多嘢可以 engage 得到？ 嗯， 你係咪真係喺能夠代表咗你嗰個行業做到一啲真嘅成績出嚟？咁嘅數字呢樣嘢咧，其實當然係會有佢嘅用處啦。 嗯， 但係慢慢將會喺兩三年之後演變到咧，最終講到尾數字固然緊要，但係嗰位不論佢係一位歌手，佢係一位演員，佢係一位藝術家，佢係一個運動員，最終佢都係要佢自己嘅成績咧，先至能夠令到佢。带佢走得更远，去到下一个台阶咯。 嗯，啱。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寂寞路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拒，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子 一生爱你，愿我 间，佢系李靖君，差一些什么？朝头早连神君都听埋啦，仲争啲咩咧？可能就系争个靓嘅早餐咧。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而家7:24啦，早晨啊，欧、嗯， 早晨啊，小巴。咁啊，琴日大家都聚焦睇呢个施政报告啦，咁打造呢个北部嘅都会区啦，火拍咧深圳就搞创科咁样，大到点咧？四个香港岛咁大，可以容纳咧250万人住咁话，咁啊，嚟紧都系发展嗰啲嘅地方嘅、嗯，即系譬如古洞北啊咁样，即系马草垄啊、南生围啊咁样。啊，旧时呢啲地方我哋好似都系去郊游多少少。 系啊，南生围而家更加系啦， 南生围而家系。影相噶嘛，仲系影婚纱相噶嘛， 系啊，跟住有啲小码头咁，大家 系咯，可以 出少少咁样 休闲啲，好似有得踩单车， 有系有啊，系啊，有得踩单车，露营都有 啊，好似霹雳嗰啲都有，有一个位咧可以搭咧。一个叫做渡水轮啊，即系有个阿叔喺度划艇， 元朗工业村附近嗰度， 系啊系啊， 即系撑过去南生围嗰个位啊嘛。 但系嗰个唔知收你5蚊，但系撑咧系一分钟之内就会撑得到。咁你一定会讲啦，听收音机，你撑啊，哦，好辛苦噶。系我知道，我冇话人哋唔辛苦，只不过我介绍下有呢一样特色嘅嘢啫。咁点样可以喺发展之中又可以带入保育，同可以同埋有埋即系呢啲本土情怀嘢。 系啊。民間風情嘅嘢， 攪一攪佢咯， 係啊， 哇魯哇魯，我喺香港你都有得哇呢啲，即係叫橫水島，係咪咁樣講咧？正確嘅名稱同大家揾翻啊，咁啊，你話喂馬草壟嗰啲都好多自然生態去睇到嘅，咁再加上譬如古洞都知道發展得好完善啦， 係啊， 個高爾夫球場咁樣，有啲朋友仔都搬咗去嗰邊住，咁啊有趣一個地方就係一個叫新田科技城啦， 嗯， 即之前好似一個叫新田。购物城 系啦， 喂，嗰、那个又系另一个景点嚟噶，小白系咪 拆啦？ 拆咗啦， 拆啦！ 哎呀，我未去过嗰个藤原拓海嗰个豆腐店嗰度打卡影相。 系啊，其实基本上， 你有冇去打卡影相？ 我冇 啊！啊，我唔记得系咪我哋新闻部有个同事去咗打卡影相，定还是旧时我哋交通部 Sammy 打卡影相？我记得有个同事系去。过嗰个藤原豆腐铺 都有唔少人特登去嗰度，都系为咗嗰间去到咩嘅？ 我同你都系中意揸车嘅朋友嚟啊！咁啊，哇！嗰啲日本车摆喺隔篱咧，有头文字啲嘅色彩。 嗰、那个位咧，嗰阵时就比较上便利啲，系边一类人咧？就系、是、踩单车嘅朋友。 哦，系咩？ 咁踩单车嘅朋友，如果经过嗰阵时个购物城咧，就可以喺佢哋嘅餐厅啊， 哦，即系食豆腐花噶嗰间餐厅， 唔系可以食饭添噶， 可以食饭添， 可以喺嗰度有饭食嘅。 哦，唔系可以讲咧，因为而家拆咗噶啦嘛， 系拆啦咁样， 即系有饭食，有豆腐花食，有豆浆饮， 有甜品嘅，应该系甜，我自己都冇去过啦，不过。 睇翻啲報道， 系啦，就話到其實真係可以喺度 feel 下水啊，食下飯啊，咁作為一個歇腳點嘅。咁但係如果拆咗嘅話，咁可能大家就孭翻水，或者擺多啲飲水機喺嗰度咯。 我就見到好多朋友攞啲日本車，即係喺漫畫作品入面或者電影作品入面頭文字啲有出現過 A86 啊，跟住可能有幾架 Skyline。咁樣喺嗰度打卡，咁樣個個好似著到藤原拓海 咁。而家嗰個科技城咧？ 哦，科技系 咪就喺翻嗰位？唔系噶， 唔系依家未起，唔知系边，确实。 因为我见个名系差唔多， 我唔敢答啊，系咪先？ 唔紧要。 我咧琴日同大家一齐打开呢个天蓝色嘅呢、這个呢个施政报告，同大家睇睇。只不过咁啱得咁巧，见到新田科技城，谂、令我谂起好似之前有个新田购物城，就系、是、我、原来已经拆咗啦，即系嗰个藤原豆腐铺咁样。咁啊，仲有另一个北部都会啦，呢、這个 term 我估嚟紧都系咁要讲住噶啦。咁就系流浮山至到白泥啦。咁、其实下白泥咧都系一个美景嘅地方，睇、日落咁样。 所以即系喺成日都话噶啦，发展嘅时候点样又同保育咧， 讲得冇错， 又并肩而行咧， 留得住啲美景，但系又可以发展咧，应该系政府官员要谂嘅嘢啦。 今日是10月7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二，适宜祭祀、开光、出行、解除、定盟、嫁娶、拆卸、起基、安床、入宅、开市、除服、成服、破土、借土。 突然今日咁好嘅？ 好多嘢都估计唔到嘅， 今日记造桥、造屋、掘井， 呢啲我唔使做， 可能其他人会做呢。今日都系浴缸日， 无论屋企有冇浴缸，我都会享受冲凉嘅乐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她将会在今朝八点到九点半出席三个电台联播的节目《施政报告行政长官热线》，到早上十点半至十二点会出席立法会的施政报告答问会。美国官员表示美中原则上达成一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年底前举行一次视像工作会议，详情有待落实。美国官员说拜登上个月和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希望和对方见面，建议举行视像会议。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苏黎世会晤，会谈长达六小时。中方表示会晤具有建设性，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内政。美国白宫发表声明，沙利文提出美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合作应对重大跨国的挑战，管控风险。沙利文在会面关注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海和台湾问题。美国德州阿灵顿市一间中学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四人受伤。怀疑开枪的18岁男学生驾车逃走几个钟之后被警方拘捕，将被控告多项以枪械严重伤人罪名。警方调查之后说，事发时有人在课室打交，其后发生枪击事件，并不是有人袭击校园，亦不是随意暴力袭击。四名伤者中，其中两人中枪受伤，其余两人暂时未知受伤原因。警方和多个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正展开调查。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可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新清水湾道入返去西贡方向，跟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但係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係新清水湾道入返去西贡方向，跟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咁喺荃湾河背街就有爆水管，河背街跟住洋屋道市政大厦嘅部分行车线呢仍然需要封闭，经过都係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十六岁，当我仲系一嚿饭嘅时候，佢已经有自己第一首派台歌啦。时间好短，由歌唱比赛去到开 show， 再到真正出道录制自己嘅作品，对于 Gigi 嚟讲咧，已经经历咗唔少嘅挑战啦。今次都唔例外，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咧，有好多佢唔擅长嘅高音位置要克服。 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揀嚟嘅嚟自英國音樂人嘅曲啦，填詞有黃厚林，編曲有 Luke Juby， 監製魏景宏。今個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二十位，嚴明熙《真話的清高》。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行政長官發表咗2021年施政報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的就是健康，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七点三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二十九度，相对湿度65%，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朝早嘅 Coffee Time 咧，我就话啊，我已经睇第二套嘅韩剧啦。但我想讲咧，呢套鱿鱼 咩名啫？ 咩认识的妻的妻子嘛？ 我听过嘅， 你会睇呢啲嘅咩？ 我就系、是、嗱，系咪咧？我就系从来都唔睇呢啲。韓劇即是呢一個種類啦， 呢個係咩種類先？你講咗， 我會覺得係比較慢啲，同埋即係凄美啲啊，聽落去好似 天國 的 雞批， 天國的雞批 一套唔係屬於慢嘅咧。 唔係魷魚遊戲，我覺得唔算好慢 嘅啦。係 嗰啲獵殺列車啊，獵殺朝鮮啊嗰啲啦。 韓國電影或者 獵殺朝鮮、獵殺列車兩樣。 佢唔係改咗名咩？ 改咗名，改咗 名，改咗名啊，系啊， 叫佢厮杀朝鲜人而家， 系啊系啊， 系咩？ 系系系， 咁得意啊！ 佢啲王朝嗰啲咧，后来要改一改个名。 咁但系咧，韩剧嘅电影同埋电视剧都有咗咁多年啦，你都系数得出两套啫。 系系系， 咁所以大部分咧都系偏慢嘅。 所以我之前咧好少睇韩剧嘅，讲真。咁啊，呢个鱿鱼游戏就掀起咗热潮啦。咁我寻日咧都有喺屋企咧比较得闲就试整嗰个糖啊，即系其中一幕咧，佢咪嗰个糖咧， 控糖啊，好似叫 系咪？我都唔识读嗰个中文。 唔紧要啦，系总之，要雕刻翻嗰个形状 出嚟啦。咁啊，嗰个韩国嗰只糖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喺网上面好多嗰啲主食 group 咧，都有啲谷友咧去到分享，即系点样整啊？原来好简单嘅啫，咁啊，个个整出嚟嘅样咧都好唔同嘅，即系有啲就好靓，就好似真系剧集咁嘅样。咁有啲咧就好厚，咁啲网民就会话哇，咁死梗嘅，如果真系玩嘅话，即系越厚就越难整噶嘛。 但系咧睇完个剧之后咧，佢只系话俾你听呢个糖 系 点样用，但系从来冇讲过好唔好食 嘅。哦，其实咧就真系唔好食嘅，点解咧？因为我谂啊吓，呢个都系会比较即系一个好平嘅小食啦。佢个做法咧就系用啲糖就咁将佢用火加热溶咗。咁有啲人会加水，有啲人唔加水啦。咁其实加唔加水咧，都系就咁糖嘅一阵味嚟嘅啫嘛。咁煮到佢溶咗，即系糖化咗之后咧，佢就会变咗黄黄地色、金黄色，有个浆咁样。 就而家出嚟咁嘅样啦。 系啦，跟住熄咗火之后咧，你就加好少嘅梳打粉，咁佢就会好似涨咗少少咁样，个色都会有少少唔同咗，会实色咗啲嘅咁样。咁跟住咧，你就将佢咧，即系说时迟那时快，就要将佢摆落一个即系倒出嚟，因为佢好快就会干啊，就会凝固啊。咁你就倒佢出嚟，即系形成咗个圆形之后咧，你就喺上面即刻就吸个印咁样啦，就三角形又好，正方形又好，咁佢就硬咗噶啦，就成咗形噶啦。咁我寻日嘅经验咧就系。因为手脚唔够快咧，嗰啲匙羹或者你滗完即系搅完之后咧，你要即刻 咗啦， 系啦，你要即刻洗咗佢。 咁嗰个匙羹就已经 hold 住咗喺个嘢嗰度， 黏实咗喺度。 几得意啊！呢啲啊，几得意。 你个镬咧，佢就即刻都即系你剩翻低嗰啲材料咧，佢都会凝固咗啦，就会黐住咗啦。咁但系因为你用火热翻，兴翻佢上嚟咧，佢又会溶翻啊嘛，咁就可以都清洁到。但系嗰啲匙羹我救唔翻啊，就真系。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即系呢个成为咗一个热潮啦。大家就试下到底系咩味，点玩或者即系影相打卡咁，因为其实好简单啊嘛，材料喺屋企就好容易可以做得到。咁我见到网上面咧有一个嘅叫做新闻啦，佢就系喺又系社交网站嘅一啲 secret 嗰度咧，系即系攞出嚟嘅 secret， 即系好多唔同学校嘅有 secret， 有啲公司嘅有 secret， 就系话佢哋秘密发生紧一啲事，但系咧就其他人可能未必知道嘅。咁亦都系模仿呢一套剧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唔系几好嘅状况啦，就系、是。呢一套劇裏邊咧，就曾經有一幕就係阿孔劉啦，咁佢咧就 刮一巴，俾錢你， 即係同你玩一個小遊戲，你贏咗，咁佢就俾錢你，咁如果你輸咗咧，就冚你一巴。 如果唔係就你要俾翻錢佢。 佢有冇？佢好似冇，佢有冇话要俾翻钱佢？ 因为佢冇钱啊，主角冇钱啊嘛， 所以就要俾人打咯。如果佢有钱，其实系一个纯金钱嘅博弈嚟嘅啫。 哦 ，OK。 即系如果你俾翻钱我咧，我俾你打咯。你冇钱啊，我打你咯。咁 睇嚟你飞住睇喎。 我冇飞啊，可能我太紧张啦喺度。 你净系挂住睇孔刘个样。 唔系，因为我冇谂过佢会俾翻钱佢嘛，所以我 miss 咗呢一。 俾翻钱佢，个古仔就唔成立啊。 系啦，咁呢个 secret 咧就系讲有学校咧。竟然有一个有钱的小朋友咧，佢就同人哋开呢一个嘅游戏嚟玩，咁就玩一个小游戏啦，又系咁啊赢咗咧，佢就话佢俾500蚊同学仔，咁输咗嘅话咧，就要俾佢冚一巴。咁啊吸引咗咧，竟然吸引咗大批同学喺度排队，有十几个人喺度排队。咁后来咧， 有冇得玩两次噶？ 咦，咁我又唔知佢定咗啲咩規矩喎。佢直頭嗰個遊戲咧，就係即係呢一套劇裡面嗰個拍畫片嘅小遊戲，即係 打畫片。 係啦係啦， 喂，其實呢個打畫片遊戲咧，我唔係好明點樣玩嘅，即係其實你打落地咧要反轉咁樣，即係似唔似我哋細個玩拍公仔紙嗰啲， 有啲似咯， 係 嘛？ 即係其實公仔紙就係一邊公仔一邊就係冇顏色啊嘛，佢呢邊係兩隻唔同顏色啫嘛，只不過 係。因為我就其實睇另一個綜藝節目《Running Man》同埋《無限挑戰》嘅時候，阿劉在石係好中意玩呢個打畫紙啊嘛，咁佢成日都覺得自己，佢話佢係打畫紙之神，打畫片之神啊嘛。咁我就睇过一两次咯，咁但系我唔明白当中嘅技巧系讲求好大力， 定还是讲求是 因 为 其中 个角度， 其中一块已经在地下，所以你要将手里边揸住嗰块抌落去嗰块嗰度，令到嗰块弹起变翻相同嘅颜色，就是一个技巧咯。 好有兴趣玩、啊，不过我哋自己，但系啲画嗰啲画片， 唔 系啊，我亦都唔想冚你，我系一个和平嘅主义者嚟。 你俾500蚊我 啊，嗱钱我啊中意揾啦，但系打人我又完全唔中意，或者俾人打我都唔中意嘅。钱我系贪嘅，我承认。O K， 哇，但系我真系想试下玩嗰个游戏，同埋嗰啲画片唔知点样制作出嚟嘅咧，好似系咪接出嚟咁样？ 嚟我睇套剧 系咪啊？ 喂， 你识啲韩文，不如你study 一下。 我唔识韩文啊， 你学咯， 佢就识天词啦，我知 系啊， 识 天词啊。 你话晒姓崔喎， 咁又真嘅呢、這个。我要补充翻少少先。嗱，呢个小朋友咧，佢应该都唔系好识玩画纸。佢话最后咧，佢系攞咗一粒色仔出嚟。呢、這个小游戏咧就话摘到两次同样嘅数字咧，就可以攞到佢手上嘅500蚊。 哇！ 其实都几难过， 我 个 probability 应该系六乘一再乘六乘、六分一乘六分一咯，即系六面啊嘛，两次一样。咁佢都几识玩喎，呢个小朋友。咁最后咧，佢就话咧，有三个人应该系得到嘅，因为佢话咧就派咗1500蚊出去。 咁、有钱嘅咩？ 但系你谂下， 有钱女啊嘛， 唔知仔定女啦。佢 其实可能佢冇钱，但系佢都夹硬要派出去。 但系好暴力啦，首先呢一样嘢系唔啱噶啦，而再者咧就系嗰啲同学仔咧，亦都即系为咗钱啊，正所谓即系有十几个排队，咁三个攞咗钱，咁你知道几多个人俾人刮啦，自己减啊减嗰条数就知啦。咁老师经过咧就见到，就话：咦，做咩小朋友同学仔，你个面红晒啊？咁样咁啲同学仔就梗系唔够胆讲啦。 化妆啊，老师 唔系佢话天气热啊，好兴啊，天气兴晒伤咗啊。 即系保护翻成件事， 保护证人组， 保护证人组。 但系都系咁嗰句啦，都唔啱嘅。 但系佢攞唔到钱，佢都保护证人嘅，其实几有道德。 如果呢一个游戏你喺学校俾老师知道咧，必定全部受罚。 咁梗系啦， 所以佢为咗其实佢话保护证人，其实是保障自己。 亦都系啦。第二可能佢亦都心存侥幸，唔知第二日会唔会再有第二个局啦。咁样 讲啊，游戏啫。其实即系电影桥段咧，入边都好多杀戮嘅情节，头先亦都好多暴力嘅情节啦。游咩戏啊？我细个冇玩过啲打人嘅游戏嘅，系啊，你 有 玩过咩？ 我有啊，我哥嘛，点会冇咩都玩 噶？咁而家呢个最后点样揭发出嚟嘅？ 嗱，最后咧就系摆咗上个 secret 嗰度，咁唔知系边个朋友小朋友啦，或者同学啦，咁样即系忍唔住觉得呢件事哇太似嗰个电视剧啦，咁就写咗上网，咁啊俾人揭咗出嚟啦。咁但系我觉得啲网民都讲得好啱。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嗰個金錢觀啊。當然第一就即係涉及暴力就唔啱啦，即係唔係有錢就為所欲為可以打人啦。第二咧就係你肯去參加呢個遊戲咧，其實佢話哇。小朋友，你都好伤你父母心噶、即系佢养到你咁大， 身体发肤， 系啊，受之父 母 咁锡你，系咪先？佢点会估得到你翻到学校愿意想搏嗰500蚊，即系咁样俾人冚啊？系咪？即系佢可能小朋友未必会谂到呢一步嘅、即系纯粹想话啊有钱啊咁啊开心啊咁样，佢又冇谂到即系自己个身体。 我觉得派钱打人嗰个心地坏啲， 都坏系咪？都坏， 同埋个罪行系比较大 严重 啲 系咪？ 系 啊，我觉得讲嗰啲。讲即系批评嗰啲人衰啲， 点解啊？ 好简单一样嘢，呢件事存在啊， 系啊， 你哪怕系俾钱嗰个衰，定还是俾人刮嗰个衰，讲嘅最衰。 讲系咩？即系你话旁观者、啊， 旁观者即系话，点会你为咗嗰500蚊俾人刮啊？好简单，唔好话500啊，50000蚊啦，50000蚊，同你玩一次， 系 你制唔制？ 嗯。 如果即係其實去到最後咧，就是、心目中每個人都有個價嘅啫。 係係係。 而家500蚊，你覺得佢 cheap， 梗係唔應該玩啦。學生唔應該咁樣。好啦，如果大過咗咧，大過咗，你而家當時喺度批評緊人嘅呢一班嘅網友啊，50000蚊，佢哋即刻會排隊。如果佢話50000，我唔制，我好清高，500000咧。 係。 即係都係一個價啫嘛。 即係你就覺得每個人都有個價嘅。 每個人都有個價。 係啦，即係你壞人嗰個人都有個價嘅。 係啦，你批評嚟做咩咧？你只不過係將自己擺喺道德高地啫嘛。500蚊我唔制，我覺得唔會咁 cheap 嘅。學生應該乜乜乜。調翻轉頭，你只係覺得未到價啫。50000一巴，你制唔制啊？ 喂，但我又咁諗，即係如果你普通即係睇喺放喺學校呢件事，即係你擺喺一個好現實嘅社會，當然你會話即係最殘酷嘅現實就係每個人都有個價啦。但如果佢將呢件事純粹擺翻喺一個學校裏邊，係小朋友嘅話，可能佢會覺得。 咁早就已經冇咗一個堅持或者嗰個自己嗰個底線嘅話咧，咁大過咗就更加麻煩啦。 所以而家唔係話 係咯，如果唔係暴力咧，如果唔係暴力係性暴力咧， 譬如話點講啊？呢一個 case 咁樣，唔係話唔俾佢玩啊。其實我覺得咧，你咪玩咯，你覺得學啊嘛，學完之後玩咗之後，你要問一問自己，你覺得值唔值？而唔係一嚟就話你唔應該玩呢一個啊嘛。即係玩完之後，喂，基本上。原来我就算攞咗个500或者被人刮咗一巴，其实件事是荒谬的。咁我唔应该做，佢哋就会知道将来唔可以再咁样做嘛。或者俾钱嗰个，你咪觉得开心咗啊？你俾500人刮咗人一巴，跟咗个情节好潮啦，你系咪开心咗先？如果你真系开心咗嘅话咧，即系话佢个本质有问题咯。咁你點講都冇用。 咪又或者咁講啦，我覺得即係每個人有個價咧，都可以探討嘅。但係只不過啲網民可能會提供咗一啲角度啦，令到即係本身你投入去玩嗰件事，即係叫做當局者啦，佢係未必會諗過嘅。係啦，即係佢未必覺得500蚊係我自己個價，純粹佢貪玩又好，即係好似阿鐘哥你咁講話，即係個代價係乜咧？佢未必好諗得清楚嘅。咁有啲網民就會即係食花生嘅時候就會提供咗其他嘅一啲原因話俾你聽。喂，其實你喺睇钱之外，你仲可以睇其他嘢嘅喎，咁样咯。 系钱唔系咁赚嘅，另外鼓吹暴力啊，一次都唔好啦。 系其实你鼓吹暴力嘅固然之唔啱啦，鼓吹暴力固然之唔啱啦。就算系你讲搵钱啊，其实你应该小朋友，你教佢哋搵钱都已经系一个窍门嚟噶嘛。即系说到尾咧。當然你話電視劇的影響很大是一定的。但是說到尾就是家長怎樣教呢，學校怎樣教呢，同學之間怎樣講呢，其實這個是一攬慘的題目和一個課題，大家不要只覺得一面都覺得一邊的事咯。 尘，爱到诅咒，我压够。 7:53，听过有 Jace 陈海泳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早晨，钟哥。咁啊，寻日咧咁啊，天蓝色嘅施政报告咁啊，大家睇到啦。咁啊，其中一个咧都有几多网民咧就睇完之后就喺度谂啦，啊，都见到咧有好多即系铁路咧嚟紧又会新嘅方向啦。例如咧喺呢个科学园附近有白石角嘅，哇，系一个新嘅站咯。咁啊，白石角站咁啊，睇下会唔会真系起到啦。咁另外咧就系新界西北嗰度都有啲新嘅站啊，甚至乎洪水桥嗰度有好多新嘅计啫，睇下点样同即系深圳嗰边咧又接轨咁样啦。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啊网民最多讨论其中一个咧方向系咩咧，就系话到啦，仲有啲其实因为港铁已经好完善，其实好多地方都已经有站，你谂下。近我哋九龙塘、九龙城、宋皇台嗰度都已经起站，即系虽然话起嗰阵时就话掘到啲古迹啊，跟住系搞咗好耐，咁有古迹咁啊，真系要搞耐啲啊嘛，咁你冇理由整烂佢噶嘛，咁佢哋都好好噶啦，咁啊整翻嗰个有得俾大家观赏下，有个展览厅喺度咁样。咁除此之外咧，都有网民喺度话啦，到底边一个位置咧系最需要起一啲港铁站嘅咧？ 哇！ 其中一个咧， 个个都话自己屋企楼下噶啦， 系咁梗系噶啦。咁有啲即系睇完之后，我又觉得啊，佢真系几需要港铁站。慈云山 哦， 慈云山啊，真系咧，我觉得系几需要一个港铁站嘅，因为佢哋而家出入咧都系靠巴士。同埋小巴，即係真係最主要噶啦，亦都係只係得呢兩個方法。咁你冇港鐵嘅時候咧，係真係抽完嗱。其中一個咧，我自己覺得有咗港鐵之後，係令到佢成個區入邊嘅環境咧係朝氣勃勃咗嘅係咩咧？就係黃埔。 哦， 即係由我細個已經成日聽黃埔啲居民喺度講，就係話黃埔要起港鐵啦。咁終於起咗港鐵站之後，你發覺。整個區入面咧的而且確咧係多咗人流，即係可能入面嘅商户，我都希望佢哋即係唔好淨係因為而家受到疫情影響而生意跌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睇翻佢有港鐵之後咧，有咗個站，佢的而且確人流多咗，入面可以食嘢嘅地方啊，大家都會突到喂搭多兩個站，不如去嗰度食啦咁樣。咁呢批人嘅即係叫新嘅客路咧，又多咗㗎喎。 咁如果調返轉啊，咁如果而家仍然冇港鐵站嗰啲地方，可唔可以叫做市區中嘅綠洲呢？即係冇乜車去啊，可以話係嗰度變咗郊野公園。 又係另一個賣點啊！ 另一個賣點， 賣佢清幽咯。 慈雲山好難去㗎，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 大家要轉車㗎，轉兩轉車先到。可能啲人覺得哇咁難去。郊區嚟嘅，變得嗰度咧變咗平時我哋放假先去啦，唔好平時爭。 但係好睇嗰個地區咧，到底佢有冇好多嘅吸引嘢？嗱，例如慈雲山，如果佢有啲好好食嘅鋪頭嘅，即係小店咧，哇，真係好霹靂啊！佢做啲多士真係好正啊，或者佢煮啲通粉咧係特別香嘅。如果有嘅話，有好多呢一類嘅話咧，我覺得真係可以叫綠洲喎。但係如果佢即係只係一個純粹等開發嘅咁樣，睇下 就係沙漠啦， 係 嘛？ 係啦，咁就係變咗沙漠啊嘛。Kitty 都好明白。喂，另外一個咧，大家都喺度話到，其實都幾需要港鐵站，又真係可以好似鐘哥所講一樣。有機會變咗綠洲嘅，咁就係咩咧？數碼港啊，數碼港嗱，本身個戲院其實我真係見到有啲 friend 咧係特登入去去睇佢嗰個戲院，又話哦，佢戲院係特別咁多，我自己冇去過啦。 真係靚啲嘅， 係啦， 係啊，但係真係好難去咯。 係啦，真係好難去因為佢而家港鐵，我見到佢係阿康裕香港大學有站啦，然後佢堅尼地城啦，但係佢就仲未去到數碼港噶嘛，因為數碼港其實同堅尼地城同香港大學嗰度其實仲有一段距離。係 啊， 咁你諗下，我哋如果係駕駛人士，如果揸車，我冇記錯，好似都仲有十分鐘車程咁上下。咁如果你十分鐘車程，你照翻計嘅話咧，其實都大概可能有7公里、8公里左右啦咁樣。咁你要開一個港鐵嘅沿線7-8公里，其實係一件辛苦嘅事嚟嘅喎。咁所以嗱，嗰個位咧就真係好睇啦，佢係會變成一個沙漠啊。變成綠洲啊，定係佢哋都好想去到有鐵路沿線去支援下佢哋嗰啲基建啦。係咁我自己就覺得咧，暫時嚟講，既然港鐵都未即係嗱，睇完呢一份嘅報道就話都有好多地方新嘅地點咧會有係啦，會有新嘅港鐵站嘅。咁我仲未見到有數碼港啊。咁佢哋應該向住呢個綠洲嘅方向咧。 去到好好地進發先。 哇、哦！數碼港真係好遠啊！我記得我有一次咧，係嗰陣時我住沙田咧、啊、去數碼港，咁我又唔係揸車喎。 嗯，哇！跟住咧就揸車仲遠喎、啊。 我用我到而家我醒唔翻起，我係用咩方法去到？但係我記得我係又轉過巴士啦，跟住又最後好似唔知點樣都係轉咗一程的士咁樣樣。 你最後都要用翻的士喎、 啊。係啊，唔係咁，但係如果你喺我屋企去就好遠啊，好貴噶嘛。咁、啊、跟住我係唔知轉咗幾程車，跟住最後咧個幾鐘頭先去。咁、嗯、去到咧嗰阵时，啲人就话、啊：如果你拍拖唔想俾人撞到咧，你就去嗰度睇戏啦。咁样，咁啊后来都多翻啲人，因为个个都唔想俾人撞到，即系尤其是明星咧，好、多人话喺嗰度睇戏会撞到。 撞明星 系 我都听过。 咁我嗰次咧，其实我系去拍嘢嘅。咁咁啱嗰个剧组咧就调咗啲时间，就话佢要拍咗室外先。咁我就自己一个留咗喺数码港咧。嗯等咗八个钟啊！我等咗八个钟、啊， 八个钟唔系八个字啊？ 唔系八个字啊，八个钟、啊。 但系嗰度冇咩睇嘅啫，除咗睇戏之外嘅。 咁我真系睇咗场戏嘅，因为我喺度问我话：诶、请问几时到啊？你哋唔、好意思啊，都仲未搞掂啊！即系即系天诶天光嗰啲时间。 系 啊， 我记得我嗰阵时好似系睇陈真嘅，系、啊，都好耐年前噶啦。咁啊，睇完场戏之后咧，都真系仲觉得好似好多时间值冇乜嘢做咁样。我唔知道而家系点样样。 系啦、啊，咁所以睇下佢绿洲又好，沙漠都好啦。最紧要就系，譬如当即系数码港附近华富村嘅居民咧、都可以有多啲选择，交通方面咁啊好啲啦。 天色好转，天气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啦，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呢一节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你呢排做咩冇晒心机咁嘅？烦紧咩啊？ 成日话万事起头难，我以为做生意系创业刚开始嘅时候辛苦啫，原来要去推广开拓客源都唔容易噶。 梗系啦，创业初期要开拓客源，最直接了当嘅途径莫过于参加展览会，接触嚟自世界各地嘅买家。 为咗帮助创业者参展，香港贸发局为中小企提供参展优惠，例如参加香港嘅国际贸易展览会，可优先租用小型展位，或者参与贸发网小批量采购专区，在人流畅旺的位置陈列产品。 除了展览会，贸发局还可以怎样帮到中小企去找新的商机啊？会不会帮到我们搞点网上宣传的？网络世界潜藏巨大的商机，如果透过贸发局的贸发网采购推广服务，你可以接触多些买家咯。 是有机会接触到全球超过200万名信誉买家。还有贸发局会举办市场研讨会、国际贸易快线以及亚洲电子商贸峰会，提供最新的市场资讯，包括市场趋势、税务、报关实务、商标注册等等，为新企业进一步开辟新市场作好准备啊。 听你哋咁样讲，我与其喺度烦，不如上贸发局嘅网页揾多啲相关资讯仲好啦。 梗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 O。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系伍仲衡，做咗音乐咁多年，好多时都系喺啲歌手背后帮人披嫁衣。估唔到喺呢年半得到咁多乐迷嘅支持，令我有好多演出机会，真正感受到我系香港乐坛嘅一份子。我会继续努力做多啲好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虽然我呢年我是中四啊，我终于赢到呢个青协英文嘅演讲比赛，我其实我由中一已经开始参加。 所以话成功需苦干，想认识多啲顾天赐，记得留意收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学界总动员舒怡会带大家去探访吹紧呢一段咁好听乐章嘅河东中学口琴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8:09啊！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总啊，欧你哋好啊。 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咧，睇睇恒指表现啊，咁啊，已经首次收于24,000以下，咁啊，报咧23,966啦，跌137啊。技术上咧就受制于十天线，当然啦，技术分析以至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Dicky 讲讲佢啦，唔该晒。 唉、哎，个港股即系继续咧向下试低位咧，呢、這个都好似我哋都习惯咗噶啦。外围美股咧就弹翻少少，咁睇翻啲 ADR 咧都定翻啲，咁我都希望个指数咧就止跌回稳啦吓，升得多咧我都唔望啦。不过咧希望都慢慢即系止跌翻。咁呢段时间咧好难挨啊，揸住啲港股，你话诶即系好叻咁拣啱一啲个别嘅板块咧。咁都仲係要呢點樣呢，就真係要好短線咁出擊囉、有得食呢又要食咗先㗎喎、哦、如果唔係呢又會碌返曬落嚟，呢段時間真係嗰個好簡單嘅策略就係咁樣。咁啊你話有啲乜嘢焦點呢，咁過去呢段好長嘅時間呢，咁啊受制於都係嗰幾隻字嘅啫、先呢就係、嚟政策完之後呢就共赴完之後呢，咁就而家就即係叫做坐咗喺度啦。咁等緊啲乜呢，就等緊內地放完呢一個11嘅長假期啦，咁希望啲北水重臨，就起碼令到我哋個指數咧，即係就算係唔係話大幅上升都好啦，都起碼都止跌回穩咯。咁嗰只技術上咧，頭先阿歐咧就講到話即係圖表上高有啲咩啟示咁樣咧。咁、我諗都仍然係講住嗰個嘅啦。我就話啊，黃金比率最後嗰個支持調整咧，23,300啦，希望呢個水平咧會支持住先啦嚇。咁、因為咧即係講到尾咧，即係再之前嗰個所謂低位咧，都叫做曾經咧略略跌穿咗，咁所以而家呢個位置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支持水平啦。如果你話真係失手咧，好技術性嘅角度咧，就真係又落翻去還原基本部21.39嗰啲位置噶啦。咁、希望就唔好發生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咧，港股都真係表現都好差強人意，原因亦都有好多，咁啊都表過不提啦。咁但係起碼去到呢一刻咧，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純粹從政策嘅角度啦，譬如話未來喺11黃金週放完之後，對於唔同嘅行業嘅調控啦，又或者對於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即係比較係驚弓之鳥恐慌去分析同思考嘅呢一個情緒之下咧，咁我諗都會慢慢改善翻，因為始終咧股票市場既有定律，都係個鐘擺嚟嘅，即係你話喂冇乜一啲好重大消息嘅時間都係跌㗎啦，但係如果有啲不明朗因素跌好多嗰啲咧，咁簡單啲講呢段時間個恐慌性情緒咧都叫做瀰漫得都幾熾熱㗎啦嚇，咁、希望可以嚟緊即係11黃金週之後會好翻少少啦。 係 嗱，咁每一年咧都會有啲好緊要嘅報告嘅，即係譬如財政報告啊，琴日就施政報告咁樣啊。 一緊接住呢啲最緊要嘅報告出爐之後嘅報告咧，就係施政報告懶人包啊！即係必定咧，就有好多懶人包咧，就話俾你聽，你唔使聽之前嗰咁長噶啦。嗱，我即刻將佢綜合咗話俾你聽，有邊幾啲要點你要留意嘅。但我睇完之後咧，我都係唔係好知道究竟應該點樣睇啊？不如我諗住，不如今朝問一問 Dicky 仲好啦。 Dicky 有咩股份受惠？有咩板塊正咁樣？ 嗱，最緊要講咗呢一個關於地產股先啦。有好似冇預期之中咁樣諗法喎。關於呢方面，跟住出咗呢個施政報告之後 ，Dicky 點樣睇咧？ 嗱，咁呢個我都。斗胆讲啦，都系我过去有即系分析同预测过，我就话哇吓、啊，就咁共富两个字又唔系官方讲，都唔知边度路边社讲嘅啫，咁都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啲好优质地产股负债比率好低，啲股份跌一成咁样落嚟，好似过分地恐慌咁、啊。仲有、啊、房屋不嬲都系香港特区政府嘅政策嚟嘅，即系简单啲讲，香港政府要做嘅嘢嚟噶啦咁。咁所以其實即係簡單啲講，會唔會過分地恐慌？呢個都係我過去曾經有講過嘅即係睇法啦。咁好啦，咁啊頭先阿鐘哥講施政報告懶人包啦。咁我尋日都係本來想聽，咁啊有啲嘢做啦，咁啊都係又唔係睇懶人包嘅，睇文字版啦。咁跟住咧就到今日咁啊，全世界都係睇懶人包。我諗一個好概括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即係即係特首呢份施政報告自己都講係一個願景啊嘛。咁即係話一個比較。长远啲嘅睇法咯，嗱，即系咁，好简单，我作个比喻啦，嗱，譬如话我咧嗰份工咧就系签合约咁解啦，啊，仲有一年咧就做完，咁啊，但系做完一年之后咧，咁梗系啦，心里边即系梗系想续约，但系又唔好咁快讲住先噶嘛，咁好啦，咁我就讲好多嘢出嚟，嗱、啊，即系而家咁样啦，就系咁样啦，哇，几靓呢个图画。咁但望落去咧，嗰啲嘢咧，起碼都十零廿年先會做到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嗱，你係咪唔俾我做先？即係講笑咁講啫嚇。不過咧，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發展呢、這、一個即係北部都會咧，咁呢個當然係正面啦。即係提供多啲土地，咁快啲收地係咪？即係中地又好，鄉郊地又好，甚至乎嗰啲即係鄉親地都好啦。啊，總之咧就快快手手啦。咁當然你話公營房屋嗰啲起可唔可以再起多啲啊？大家成日都會聽到好多啲古仔就話，哇，堅尼地數喺香港係點啊？堅尼地㗎喎、哦，即係貧富最懸殊嘅一個地方咁滯嚟㗎喎，咁亦都可能大家都會聽到好多係，即係亦都好困難喺香港即係點講啦？好、多人都活喺貧窮線之下，住喺劏房唔係唔使俾錢嘅，千聲咁俾嘅，但係個居住環境好惡劣。其實我都曾經去睇過睇呢一啲嘅劏房嘅地方，我都覺得好慘不忍睹。咁、即係講得遠咧，又有排講噶啦。咁講翻近啲啦，頭先阿鐘哥都係問我澳特曼咁地產股點樣咧？咁我覺得冇乜影響咯。即係簡單啲講，呢一啲好長遠嘅規劃，以至到究竟會唔會即係亦都會同一啲私營發展商去合作，去加快一啲真係傳統，你話借由農地開始啊嘅一啲中地啊嘅發展咁。咁當然可能出到嚟就唔可能好似以往咁樣啦，即係全部都係一啲好高價嘅一啲嘅即係話就算個單位細細，真係尺價都唔係怪，即係都唔會話好平咁樣。咁可能即係希望就係一個比較宏觀。宏愿啲嘅一个愿景，咁真係可以愿望成真啦、 解决下香港呢严重嘅住屋问题呢，应该係政府呢当务之急要去处理嘅一个课题啦。 係正所谓衣食住行㗎嘛，咁讲完住不如又讲下呢个食啦。咁最近我同朋友食饭呢，我就喂你得唔得㗎，你都唔食开呢间嘢你又走去抽咁样，咁就係嗰个淡仔啦。 食饭食抽啊，抽两件 事喎。 係啦，咁你唔食过你系咪真係睇好先。咁可能他就会觉得啊，都是一些策略来的啫。 又好像 Dicky 咁，直播未必看好啊。 咁所以咧，我见到超购有成28倍咁多。不过咧，嗱，今日就上市啦。咁啊，睇翻咧，即系呢个挂牌前夕嗰啲暗盘价咧，咦，又表现得麻麻地。咁啊，见到又话曾经失守3蚊，较起嗰个招股价咧，就插咗超过10%咁多。咁即系计数咧，如果系真嘅话吓，咁啊，即系蚀咗每手就200蚊。 咁好啦，我又即係帮抽到嘅朋友仔问下啦，阿 Dicky， 你觉得即係今日上市啦，咁你预测嗰个大概嗰个走势会点、如果我真係中咗 两三碗过桥米线㗎喎，输咗200蚊， 抽中仲要蚀俾佢。 係啦，咁到底点样部署下呢？会唔会今日一开都会升少少，咁大家可以走啦，咁走啊，食碗赚碗米线都好啊。 一开未必会升少少，我估计收市啊难讲，交俾 Dicky 讲讲佢啦。 点睇咧？ 我覺得同我嘅分析同預測完全冇分別，記唔記得我都曾經講過啊？我話嚇好中意呢只股份，食兩碗咯、啊、真係係啦，唔使抽嘅咁樣，呢、這個都係我已經係俾咗tips大家噶啦、我就建議大家唔好沾手嘅咁。咁跌穿招股價咧，講真亦都係我嘅預期範圍之內。咁啊，頭先 Kitty 話招價認頭到28倍噶嘛，咁我諗咧就真係可圈可點啦。其實頭先阿 Kitty 都有少少戲劇嗰個效果噶啦。如果以呢個超額配數嚟講咧，就真係唔夠多啦。再加埋佢國際配售應嘅反應咧，亦都唔算話好似嘢。其實簡單啲講，都比較係我唔想用冷淡，都可以用好冷靜嚟形容咯。咁所以就算係下限定價都好，咁我都講過啦，即係純粹講基本面。如果唔係有政府補貼，其實係有少少倒退。咁同埋即係。睇唔到話點樣去好大幅提升嗰個所謂翻座率同純利率咯？呢間公司咁都係嗰句，我唔係話佢唔好咯，都話我都中意食尖椒皮蛋啊咁，但係唔代表我要抽佢隻股票咯咁。所以呢個都係我過去嘅講法。咁你話會唔會潛水呢？咁我諗就應該會潛啦。雖然佢已經係好克制個定價定到好低，咁但係就即係潛少少咁咯。不過又唔係輸好多嘅，因為佢一手即係個入場費都係低啊嘛，唔係嗰啲好貴嗰啲啊嘛，講緊3000多蚊。咁即係輸贏都係兩三碗米線至三四碗米線，頂多即放埋 頂多加個皮蛋咯。 係 啦， 咁但係 就有啲無謂咯。即係我都講咗，你咁中意咪食兩碗咯。即係唔需要輸呢兩三幾嚿水俾佢咯。咁但係如果跌穿咗，記住我講就唔好辣啦。 好啊，咁嗱呢個大家就如果擔心就可以揾位走啦。咁另外咧，我見到啲體育股咧都跌喎，尋日咧 好多啊。 佢李宁都跌得几金、 系咪玩完啦？走先啦，系咪？ 定系定系头先 Dicky 讲啊，即系过两日啲北水翻翻嚟，咁又会 买翻啲李宁， 买翻啲啊！ 我以为随住呢啲咩大型运动会结束之后咧，大家已经唔想运动啊， 系 啊，会唔会咧？ 系咁有个国家政策话五年嘅推就推五年，不过调翻转头，今年算行得几好啦，奥运年嚟讲即系呢个 长啦，算行得好。 平时系我记得京奥嘅时候行两个月啫嘛，依家玩两三个。玩了半年 ，Dicky 交俾你分析一下，唔该。 咁就再多个因素嘅，因为之前就即系李宁系入埋恒指啦，吓、啊，当然仲有安踏啦，或者计埋其他嗰啲体育用品股。我谂嗱，三样嘢啦，一就唔系净系传统字，就系、是，仲有呢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概念，系咪呢个国家政策嚟嘅？咁但系咧都系嗰句啦。即係就算係國家政策都好啦，個股價升咗咁多，指數成分股又買曬，咁仲有啲乜嘢喺後面跟尾呢？咁嗱，由高位都真係回落嚟嘅幅度都幾大。不過我會覺得近呢三兩日呢，就好多啲內需股呢都真係可以用即係無厘頭咁跌落嚟㗎，唔係淨係啲體育用品㗎，好多內需嘅都跌㗎。你話就算係可能再上游啲㗎啦，做體育用品啲供應商嗰啲啦，又或者其他即係话消费零售类嘅行业啦，就算啤酒都系，咁我唯一寄望就 系 话，即系北水翻嚟，佢哋又会唔会买翻啲咧？咁当然即系疫情有少少反复，其实都好受控噶啦，我哋都，咁亦都令到即系呢啲消费类嘅股份可能亦都剩翻啲，咁再加埋即系十一黄金周都放完啦，咁样系咪？咁即系要买嘅都买咗啦，咁所以個股價咧有翻一啲嘅回落咧，我又覺得唔係好出奇。咁但係近呢段時間真係個幅度都相當之大。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都要等一等睇下喺技術上有冇啲所謂嘅止跌回穩信號先，先至好去鬧。即係嗱，你見到佢七折你買件衫，咁佢再半價。咁你都著緊啦，咁但係如果你買咗即係用品股，但係跟住仲係繼續跌嘅，咁你就個心情就會比較冇咁開心咯。所以我都覺得可以再等等添嚇，雖然咧即係嗰個回落嘅幅度都已經有相當。 嗯，系啦 ，Dicky 听日都帮我哋做节目嘅，咁啊听话听日节目先出手咧，可能都未为晚也。今日咧，多谢晒黄德基先生咧做我哋嘉宾。咁啊，头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好持有。 好，唔该晒，听日再见，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讲呢个优惠咧，就要叫埋小白一齐啦， 喺、哦、度。 因为我觉得呢个优惠咧，喺我哋咁多嘅人之中咧，小白可能咧就系、是、最有可能会用到嘅。 因为亲子优惠嚟嘅。 咦，你点知噶？ 一定啊， 中意系亲子做运动行山。 你点知噶？ 真系啊， 系亲子放电嘅一个活动嚟嘅。哦嗱，我唔知道阿小白咧有冇去，即系嗱，平时我知道你带小小白啊、小白咧，都会即系接触下啲户外嘅环境啊，跑下山啊，去下沙滩啊。但系一啲室内嘅活动场，你又会唔会带佢哋去玩呢？ 哦，室内真系比较少、啊， 嗯， 因为要特登去啦， 同埋俾钱啦、 啊，同埋约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室内咧好多位都系要book 咗个时间先，例如佢哋嗰啲玩法系你两点到三点一个钟嘅，咁你就净系嗰一个钟可以玩。咁你之前之后咧，你要安排其他時間啊、交通啊，俾小朋友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嗰、那個彈性冇咁大，就少去咗咯。 即係唔係話出去就出去噶啦？ 係啊。 咁你知唔知道咧？喺九龍灣咧有一個大型嘅商場咧，七月嗰陣時咧有一個大型嘅室內兒童遊樂場同埋親子窩 game 場。系开咗 网啦， 系啊，你知啊？ 其 实 我系想去啊，嗰、那个 亲子 war game， 系啊， 我第一次听 啫。即系阿妈射你， 唔系未必嘅， 阿妈保护你。 可能系阿爸射阿妈，而阿妈射阿爸咧， 跟住唔保护咁样，睇到啲人性咁样啊， 系啊， 即系又另一个鱿鱼游戏啊，唔会啩？ 但系小白话想去嘅原因系咩咧？ 好玩咯，同埋細路仔一定中意噶，因為我而家喺屋企其實已經同佢玩緊 war game 噶啦、 哦，即係慢慢槍 係啦，我買咗嗰啲咧海綿子彈嗰啲槍啊嘛，咁、哦、有陣時喺屋企同佢啲玩法就係咩咧？放嗰啲公仔喺度，即係鐘哥最中意嗰啲咩高達啊嗰啲咧機械啊啲放曬喺度，跟住攞槍射佢咯， 冇用嘅 咩啊？ 高達係打不死嘅，你射佢唔冧嘅，你唔好妄 想啦。嘥子彈啊！ 嘥子彈啊！ 因為可以維修啊，係啦。咁所以喺屋企都會玩嗰啲海綿子彈嗰啲槍嘅，咁但係就有 target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類 war game 嗰啲咧。哦，可以俾佢試下。 使乜咁複雜啊？我成日聽人講咧，喂細路仔食飯已經係 war game 嚟㗎啦，即係已經周圍走，周圍走。 但係個場地有限㗎嘛， 同埋做功課，做功課已經係同佢玩緊 MMA 啊，咁樣係咪啊？哇！ 嗱，呢一個場地咧可以講下啦，佢有一啲叢林激光戰啊，即係比起屋企唔同嘅咧，首先佢地方大啦，好似話都有成萬尺嘅， 哇！都應該要有萬尺嘅。 咁跟住咧，佢就有一啲燈光效果啦，有激光啦，咁當然亦都會有。即係好多唔同嘅區域啦，譬如有啲陣啊，有啲網啊咁樣樣，咁等你多啲嘅挑戰嘅。 你哋有冇打過呢啲室內射擊啊？咩 CQB 嗰啲咁樣啊？嚇，有啊，係嘛？ 去做嘢嘅時候玩過， 係咪啊？正唔正？正唔正？ 我又冇乜好特別好強嘅感覺，即係因為户外嘅我又試過，室內嘅我又試過，冇乜好強嘅感覺，因為即係都知道係玩啊嘛。 同埋會痛嘅喎，其實嗰啲 CQB 同埋即係真係打 war game 嗰啲槍咧，所以我就怕痛就少玩。係啊，有玩過啊？ 有啊，以前讀書嘅時候會有啲同學仔去新界西北部嗰啲地方嗰啲牆嗰度玩 war game。 咁勁啊！你打開喎，真係 以前啦， 你唔係講笑啊？咁呢啲激光會唔會滿足唔到你㗎？ 唔係咁呢個親子啊嘛。 親子嘛，套路都不一樣， 可以試一試添嘅。咁啊，點解今日講咧個優惠就係其實而家佢咧就推出咗一個買一送一，咁啊等你即係親子，即係譬如你帶仔仔去， 一個仔啫喎， 兩個，唔係咁你自己咧嗱，平時就係啦，入去遊樂場咧，阿媽就誒 我借個仔俾你啦，唉， 你生到兩個喎，咁樣 係啦，咁呢個咧就可以即係家長都入埋去一齊玩咯，即係唔使喺側邊睇住，即係有時譬如你話玩嗰啲小朋友。游乐场啊，波波池又好，或者嗰啲跳弹床又好，通常啲家长咧都唔会入去一齐跳或者一齐玩噶嘛，都喺出面睇住嘅啫嘛。咁而家佢推出呢个买一送一咧，就系希望啊，可能家长都可以入去一齐玩咁啊，大家开开心心。咁呢个咧，其实佢成个场地咧，我见佢都有头先讲唔同区域啦，譬如有啲桌上气毡球 即之前我哋话玩嗰啲小游戏啦，咁、有啲斜滑梯啊、弹床啊咁样都有嘅。咁我见都几好似几多嘢玩喎，同埋唔同区域咧都嗰、那个装修啊，即个布置咧都几靓嘅。 哦，呢啲咧对小朋友嚟讲咧已经系一个主题乐园嚟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即大人唔好谂住咧，哇！去呢地方好唔好玩？你课细路仔嚟讲咧，其实系好玩嘅。 系啊，我从来都未。 大人有冇个手机区啊？即系佢哋只有佢哋玩，跟住啲大人全部咧 又坐埋一边饮嘢， 充电区 喺侧边嘅咋嗱，充电好紧要， 手机充电， 手机充电区就需要啦。因为啲大人譬如波波池啊或者其他地方都系企喺侧边咧，就自己揿住个电话嗱，一系就帮佢影紧 片 啦，影相影片，一系咧就自己喺度咧搵啲朋友倾紧偈睇紧嘢咁样嘅，所以就手机对大人嚟讲呢个时候就最紧要啦。 睇下帮唔帮到你啦，小白。即系如果你本身都有谂住去嘅，而家再多一个诱因啊。 好，安排时间先。 系啦，咁呢啲室内嘅嘢咧就唔需要望天打卦啦，就唔会受天气影响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啦，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7日系一年嘅第28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85日。1978年10月7日。位于新界东部沙田区火炭东部，由香港赛马会兴建及管理，香港第二个赛马场地沙田马场落成启用。草地跑道全宽30.5米，周长约1900米，容量为85000人。沙田马场兴建之前，香港岛跑马地马场是唯一的马场。早于1964年，马会开始考虑增设一个新马场。1971年10月，政府原则上批准于沙田兴建新马场。1973年12月全面展开，当时需要在沙田海进行填海工程，亦是当时香港最庞大的单一填海工程。10月7日出生的朋友天生叛逆，非常相信自己的价值系统，有话直说，毫不客气，表达技巧纯熟，亦带点幽默，洞察力强，相当固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进行大型建设计划，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活动，俾到我哋刺激感觉，有冇谂过点解我哋沉迷当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官员表示，美中原则上达成一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年底前举行一次视像工作会议，详情有待落实。美国官员说，拜登上月和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希望和对方见面，建议举行视像会议。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苏黎世会晤，会谈长达6小时。中方表示会晤具有建设性，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内政。美国白宫发表声明，沙利文提出美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合作，应对重大跨国的挑战，管控风险。沙利文在会面关注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海和台湾问题。到访巴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商讨重建两国

唱片都要等个月尾先可以听到啦。不过新歌一首接一首啊，呢一只绝对有惊喜啊！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Coldplay and BTS My Univers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每个礼拜要谂下讲边个剧咧，我第一个谂嘅就系、是、啊，究竟你哋睇过未？ 嗯， 今日呢套 终于睇过啦， 应该睇过啦啩？ 系 系啊，嗱，唔系嚟自大台。但系都系香港嘅制作、 嗯、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睇过 呢、這个睇过啦、啊，因为呢套真系诶当时 一定要睇啦， 好破格嘅一套啊！而且佢第一套成功咗之后，跟住又拍第二套，跟住然之后第三套啦，咁、一共有三辑咁样。我今日咧就主力讲下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第一辑。 系 呢套咧就1998， 点解讲第一辑啊？ 最经典啊嘛， 最经典啦、啊！第二辑更厉害啊！咪讲咗， 我和僵尸有约会，梗系啊，睇埋尼洛啦， 系啦，呢个先系 得出啊， 转世嘅神童嚟啊嘛， 唔系你估真系， 嗰阵时破格到突然间剃光咗啲头发，点估到啊？ 为艺术牺牲嚟讲，钟哥嗰次系咪大胆一次咧？ 啊，嗰次真系第一次剃头喎、 啊， 第一次， 啊、 但我哋留翻下一次，我哋讲续集先讲、啊，我哋今日讲第一集先。 喂，但我想讲啊，题外话，即系你哋提起呢个角色咧、我有个朋友咧，之前同我讲开，咦，你而家同钟哥做节目啊？我好中意佢噶，因为咧佢做咗神童嘅角色咧，我觉得佢好古灵精怪啊，咁样即系佢由嗰阵时开始留意咯。 竟然系嗰阵时 啊，系啊， 真系冇接错呢套剧啊，真系 啊， 真系几好。嗱，咁啊讲翻点解我会拍《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咧、其实系真嘅、因为我睇咗《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一》 所以我就话喂，我有兴趣拍续集啊！如果当其时都未开啊嘛，哇！如果你哋开续集，我一定会过嚟拍。 系 啊，估唔到佢哋真系开， 系 咁我真系过咗去咯。即系当其时就系、是、个古仔就系咁样。嗱、讲翻呢一套先啦，数数手指，原来都1998年嘅时候啦，即系第一辑。咁啊，香港亚洲电视嘅制作啦。咁主角大家而家一定仲记得阿方天佑啦，即系 尹天照， 尹天照啦， 尹天照。 马小玲 吓， 阿万绮雯啦，即系短裙的驱魔师咁。 唔止噶，我记得续集仲有张文慈添噶，两大靓女 嘉宾。第一集都有，仲有陈启泰咧。 系啦系啦 系啊， 我系中意张文慈多啲噶。我记得旧 当其时啊， 系啊， 其实两个都好嘅。 我都知系啊，人大咗就发觉两个都好，因为睇嘅方法唔同啊，欣赏嘅方法。 你哋都睇过啊？呢一套剧最吸引你哋嘅地方系乜嘢咧？即系点解会哇个个都争住睇？因为唔系净系香港啊。其实喺好多地方都播过呢一套剧嘅，大家都好中意睇。究竟吸引你哋嘅元素系乜嘢？点解个个都趋之若鹜咧？ 佢可以话系香港版嘅《吸血新世纪》咧， 系啊， 系《吸血新世纪》未吸血，阿 Edward 未吸血嘅时候，阿尹天照已经吸血啦嘛， 系啊， 系咪先？咁同埋咧，好多特效咧，其实你唔需要做到哇好华美咁样啊。但系你我哋细个睇《龙珠》大噶嘛，你好似哇，好似出紧呢个龟波气功咁样咧，有好多嗰啲特效飞嚟。飞去咁样，几正喎！其实都 系 啊，你点睇咧？ 我中意个故事啊，因为个古仔其实佢虽然系连贯咧，即系佢我唔记得咗几多集啦，但系佢系有几个唔同单元，又串埋咗一次，成为咗一个即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第一辑嘅 第一辑啊嘛， 系啦，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佢每有啲角色， 系啦， 就可能有两至三集一个古仔啦， 冇错啦。 咁但系咧呢个古仔之余咧都有啲 硬，我哋叫做硬線咧，即係譬如尹天照嘅角色，究竟佢嘅來龍去脈係點樣咧？佢會貫穿曬成個劇，咁但係每幾集就有一個單元就講嗰個單元裏邊嘅人物咁樣。 咁、我記得嗰陣時其中一個我幾多人都幾中意嘅角色咧，就係尹天照個仔啊， 復生 啊，復生係啦，咁啊復生，而家你當然啦，大個仔咗啦，係咪？咁但係咧，大家都會覺得咧，哇，原來一個小殭屍咧，又有小殭屍面對嘅難題，咁變咗咧，有啲好緊張嘅，有啲好得意嘅，咁啊啱曬咧，大家一齊睇啦。 係啊，因為呢啲殭屍片咧，其實好多設定咧，即係你都冇得駁佢啊嘛，即係佢話係咁就係咁樣啦。同埋以前睇咧，好多都係中式啊，即係嗰啲殭屍先生啊，大頭綠衣鬥殭屍啊，咁呢一套咧就會令到你覺得，咦，有啲即係有啲唔同啊，同睇開嗰啲殭屍片，係啊，嗰時就都 佢就比較西方少少， 西方少少㗎，係啊， 佢又唔係淨係西方喎， 有中國元素係 都有啊，嗱。成日話即係話阿小白話中意睇佢個古仔啊嘛，成日話呢啲咧叫做原創科幻又好，或者甚至乎任何嘅古仔都好啊。其實大家睇嘅就係究竟個編劇寫唔寫到一個好完整嘅世界觀出嚟啊嘛。即係如果你係特別係科幻嘢，你只要博得通，總之你個世界你講得通，講得通就 OK 噶啦，就會中意睇。最慘就係、是、啊咁多漏洞啊嘛叫做啊講嚟講去，咦咁多漏洞嘅，即係佢寫唔到成個完整嘅世界觀俾你睇啊嘛。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咧，就係、是、佢一個好完整嘅世界觀，佢講乜都得，但係你又反駁唔到佢喎。 同埋佢好快創作咗個世界觀出嚟，譬如我哋睇睇John Wick 咁先算啦，其實李維斯，喂嗰、那個世界觀都好正噶，但係佢都起碼用咗成集或者半集個幾鐘頭去鋪話俾你聽係點點點嘅殺手點點點，但係其實好快就入局。我記得我和殭屍有個約會，第二三日大家一定要睇啊！看完之後就小息的時候互相討論劇情咯。 係啊， 你有冇討論劇情啊？ 有， 好中意討論劇情噶。其實我覺得我做節目的伎倆就在小息的時候學習翻嚟嘅，就會拋一個題目，跟住大家互相發揮咯。 互相發揮 係啊，跟住有啲人認同，有啲人唔認同咯。但通常都是得一個觀點嘅啫。 平時我哋就 睇咯咁樣。 唔係萬以文隻腳究竟有幾長咯？呢個就你答唔答到啊？ 一定長過你嗰陣時討論嗰陣時。 44寸， 哇， 高过我， 即刻大家冇嘢讲。 崔之若冇， 44寸， 你崔之若冇， 系啊， 系咩？你都中意嘅咩？ 我中意啊，我觉得万绮雯好靓， 好靓， 好靓。 你话即系大家去到而家都仲系记住对脚。對呢套劇幾唔公平咧？ 公平咯，係咁唔公平噶啦，又唔見 世界係咁噶啦。 係啊，我有40寸長腿啊，我去咗打 NBA 啦。 講翻個劇啊，咁其實咧，佢個故仔個背景咧就係好簡單地開始，就係咁有一個即係叫做給予之王，咁啊將神，咁啊就喺好耐之前咧就吸咗兩個人嘅血。 將神係叫咩名嗰個演員？ 將神第一集冇出現嘅，即係怪獸嚟嘅啫咁樣。 佢有啲煙啊影， 係啊，好恐怖咁樣。 跟住之後就。 任达华 画哥 先至系嘅， 几有型啊！一出嚟嘅时候， 咁呢个系续集啦，已经系第一集嘅时候系咩整烂块面，戴咗啲面具咁样嘅啫。 嗰个造型就似殭屍先生嗰啲殭屍 啦，系啦， 嗰个将神。 咁呢个咧就佢系吸咗两个人嘅血，咁一个咧就系嗰只叫做方国华，即系原名嘅，即系尹天照嘅角色啦。咁另外就系方复生啦，咁吸咗啲一大一细啦。咁呢两个人俾将神吸咗血之后咧。就會長生不老，而且又唔會大，所以復生永遠都係個僆仔咯。但係佢個心智已經係一個大人，佢經歷咗好多年噶啦嘛。但係個外形仍然一個僆仔啊嘛。所以吸引嘅地方同埋好笑嘅地方就係呢一度咯。即係佢永遠都要讀一年班，因為佢個樣係細。咁但係其實佢一個好多年嘅 一個阿叔嚟， 阿叔嚟嘅 阿叔嚟啦咁。 咁佢哋兩個咧，其實最想就係經歷咗咁多人生之後，經歷咁多年之後咧，就係想過翻最正常嘅人生。就希望可以變翻普通人，可以生老病死咯。即係呢個就係佢個角色嘅主線啊嘛。咁另外一個出現嘅就係嗰個捉鬼嘅馬小玲啦。咁呢個佢原本咧，佢最初出現嘅時候咧就叫做馬丹娜。咁馬丹娜就係咩龍之一族啊嘛，就可以我哋捉邪捉鬼咁樣。 咩佢係醫咁樣㗎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之後咧就佢就變咗，佢都係萬以文飾演噶嘛。咁佢自己咧就會即係佢個元神就唔知擺咗邊個壇嗰度，佢間中都會出翻嚟，即係會同阿馬小玲傾偈。 好似個筋斗雲嗰啲， 係啦。 通常遇到啲打唔過嘅敵人嘅時候，就會 拜師求問，係 啊，係啊。咁最初嘅時候個古仔冇諗到咁大嘅熱潮噶嘛，所以咧其實佢都偏向於個古仔好精簡，即係甚至乎有少少小品添。但係咧。 天馬行空， 呢、個世界就係咁咯。小品嗰啲咪殺出重圍。 係啊，佢第一輯嘅製作費唔係好大嘅啫，但係就天馬行空咯。咁估唔到大家一出街嘅時候好受歡迎。你諗下，你諗到我哋細個睇過任何嗰啲叫做奇情片裏邊出現嘅嘢，咩殭屍、喪屍、吸血鬼、輪迴、 轉世、 長生不老，佢全部可以擺埋喺同一個故事裏邊出現，又係正話嗰句啦。你博唔到佢㗎喎，佢講乜都得， 神作囉呢啲咪。 係啊，咁之後呢先至衍生到佢後面、第一輯受歡迎，咁跟住呢就不如我哋開佢哋開續集，就第二輯，然之後都係咁受歡迎就開第三輯，咁跟住之後就去到因為亞視嘅人事變動呢，就跟住就冇咗第四啦。 哦，原來係因為人事變動，如果唔冇人事變動可能有機會都繼續㗎，係咪 呀？都如果以香港電視嘅製作嘅方針嚟講呢，應該都會 都會外傳啦、啊，或者 好犀利喎！後期我記得已經講埋咩女巫啊嗰啲出曬嚟， 都有噶，都有噶，但係係嗰樣咯，因為佢個世界觀好完整啊嘛。其實佢講乜你都會信， 係啊，即係將一啲民間習俗、啲元素同埋啲中國殭屍、外國殭屍撈埋一齊。我記得佢有中西殭屍對 有啊，係啊，有大家又有啲 呢個最勁啊，中西殭屍 對法師喺度一齊捉鬼咁。 有啊，有日本嘅，有日本元素嘅，我記得都。 阿陳家泰咪日本嗰邊咯， 係啊， 係啊， 陳家泰日本方面嘅代表， 日本嘅選手， 陳家泰係四個字嘅，我記得陳啟泰嗰個角色係 做個軍官咁樣嘅，好似係 嘟嘟嘟嘟咁樣嘅 日文名咯， 日文名 咩一夫啊， 係啊，乜一夫咁樣，佢仲要 山本一夫， 佢仲係乜嘅咧， 係 啊， 哇，唔係你一講一夫，突然間嗰個山咩又出咗嚟？ 唔係我講嘅，鍾哥講嘅。 係啊，山本一夫啊， 你係講山本嘅，係山本一夫。 山本一夫啊， 係咧，佢哋仲有嗰啲嘅咧，但係明明係講緊廣東話噶，但係加入日本腔口去講啊！你記唔記得陳啟大當年係用呢個咁嘅表演模式？ 但係呢個係真嘅，我有識得啲日本人咧，即係佢嚟咗香港做嘢好耐啦，佢又講識講廣東話啦，但係佢都有啲尾音嗯咯咁樣嘅喎。 係咪㗎？和泉素行嗰啲係有嚟啊！小白，你講句公道説話，係咪真係會咁啦嚇？ 有啲。是有的、但不多咯。 咁其实整个剧呢，其实佢都好多商业计算嚟嘅，是好精准的啦。譬如第一样就是那个世界观啦。 但冇出 figure 啊，有冇啊？ 嗰當時咪好冇興啊！即係98年嘅時候，咪係好大熱潮啊嘛。咁嗰陣時咧，就即係個世界觀好好啦。咁殭屍、喪屍咩都擺埋一齊，吸引咗你啦。第二咧就係、當然係阿馬小玲啦，即係一個貪錢、長腿、短裙美少女呢一個捉鬼嘅形象，又係吸引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本身每一個單元故事裏邊咧。其實係感人嘅，我記得有一個咧就係講阿媽為咗即係同個仔之間嘅關係咧，即係都係一啲親情裏邊嘅事，但係將佢即係人鬼相隔之後，唉，但原來咧即係最緊要都係要即係活在當下、團圓啊嗰啲咁樣，即係佢每一個故仔除咗係令到你去追之外咧，仲會有一啲喺你心裏邊流出一滴眼淚，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第一輯最精景嘅地方，所以你睇嘅時候咧，你除咗追嗰啲人之外。古仔咧，甚至乎每一個單元嘅角色，你都會好中意。 係、應該出閃卡啦，反而 figure 又未必出。出閃 有多靚女，因為楊公瑜喺度係咪？ 係啊，仲有楊公瑜啦，阿珍珍啦。咁啊，另外仲有未數漏，數漏咗呢個。 個個都中意啊！發現 係啊，就係呢個嗰啲三角關係咧，即係有阿方天佑、阿馬小玲同埋阿黃珍珍咁樣。 係咩？咁張文慈唔係加入過三？ 張文慈係同阿吳婷烈。阿仇仔兩邊， 第二條愛情線， 第二條愛情線嘅，就嗰邊係日本嗰邊啦， 係咩？喺日本嗰邊， 日本嗰邊愛情線， 日本嗰邊係代表啦。 張文慈好似又係陳啟泰個女嚟㗎，係咪？ 係啦，係啦， 我記得好似係。 哇，你都記得幾清楚喎！我都有睇，但我記得嗰陣時討論劇情，唔係討論呢啲嘅， 討論咩咧？ 都話討論萬爾文 女啊，就係個長腿啊！ 細細個梗係討論呢啲。 張文慈係啊，山本未來啊， 哦，係啊，係啊，全部都係咩嚟？亞姐冠軍嚟，成套都 你估啊，真係 啲卡士都幾勁。 唔怪之你嗰陣時過當亞視。 人清醒难感性，迷失方能找到期待爱情，梦中见亦高兴，能将心灵希冀尽说明。 谁决定人半情，或许生命中有埋没姓名，纯真爱难记忆，人间本来应该是友情，望这不再熟悉可乐故事，何以变了这样灵寂，长街失去欢日笑声，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凝望这风雪未知那日会停，来世你我要是重遇，能否走到似背影，假如全无凭无证，谁决定人本性，或许生命中有埋没姓名，纯真爱难记忆，人间本来应该是友情，望这不再熟悉可乐故事，何以变了这样灵寂，从街失去欢欣笑声，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凝望这风雪未知哪日会停，来世你我要是重映，能否找到彼此背影，假如全无能无情， 剧经典咧，首主题曲一样咁经典啦。我记得嗰次同阿蒋嘉莹做访问咧，佢都有话，哇，佢都估唔到一唱呢首歌咧，系会将佢事业带到一个高峰，一路都继续有演出嘅机会咧，都会唱呢首歌嘅。啱啱听过咧，系一个比较新啲嘅版本，有蒋嘉莹同埋施康桥合唱嘅《假如真的有个约会》。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行街嘅时候，除咗系购物买嘢，仲可能会四围望下身边有冇啲靓仔靓女。成日都听人哋讲，哇，嗰边有个靓女啊！又或者系，咦，嗰度有个靓仔。咁到底头先嗰两句成日听到嘅说话，法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有佢咁靓。 到野火长眼，佢一碰见猛男对眼会猛咁眨，风骚见笑云，乜都笑一餐，默默去跌步啊，通宵到达丹，揽身揽世都好闲。 刚才讲到出街的时候对眼可能都会望到很多靓仔靓女，那到底那边有个靓仔或者那边有个靓女，法文应该怎么讲呢？在教这两句说话之前，首先要跟大家讲，法文里面无论是文法定还是是名词都有分男和女的，你没有听错啊，就是连词语都有男女之分。以头先嗰句说话为例啊，如果我哋要话嗰度有，其实法文咧都系叫做 Ilia， 相当于英文嘅 there is。咁如果用英文嘅角度，嗰度有个靓仔或者靓女，我哋就会讲成 there is a handsome guy 或者 there is a beautiful girl。咁喺法文嚟讲，如果要将名词、形容词等等都要分男女性别嘅话，咁即系话呢句说话都有分别嘅。先讲靓女啊，法文如果我哋要话嗰度有个靓女，就应该讲成 Il y a une jolie fille， Il y a une jolie fille。将呢个句子拆开 ，Il y a 系 there is， une jolie fille 就系 a beautiful girl 咁样嘅意思啦。咁如果我哋话嗰度有个靓仔咧，句子就会变成 Il y a un joli garçon， Il y a un joli garçon。同样将句子拆开 ，Il y a 系 there is， un joli garçon 就系 a handsome guy， a handsome boy。我哋英文讲嘅 a and the 叫做 articles， 法文喺 articles 嗰度，女性我哋用 une。男性我哋就会用 un， 所以每一个句子嘅文法都要跟翻嗰个词语嘅性别嚟到造句。听到呢度，你可能觉得有少少复杂，不过其实只要你慢慢熟落咗，所有语言都唔系真系咁难学嘅啫。诶，我都系唔同你讲住啦 ，Il y a une jolie ville，Il y a une jolie ville， 咦 ，Il y a un joli garçon，Il y a un joli garçon。我都是赶着去看靓仔和靓女先啊，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多些关于法文的知识啦。 九点钟之前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嘅，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1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嘅。咁展望啦，听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风势会颇大啊，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就会好转啦，天气干燥。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6%。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那我们先听一节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行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比较挤塞，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好了，这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莫妮，今次好彩斯芬即刻停咗块尾板，你净系夹到只手指尾，如果唔系就不堪设想啦。你都系乖乖地 stay 喺屋企休息下啦。 知道啦，珊啊，下次我会小心啲噶啦。呢几日我乖乖地啦，听你哋话。 莫妮，你真系要多多休息啊。不过如果想听多啲职业安全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 操作尾板勿贪快，工友安全放心晒。我系珊啊，施康桥。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线。 投资 O2O。 由 GO to 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债务危机咧有所缓和迹象，美股三大指数咧先跌后回升啊。道指咧升市啊，升102点，收报34416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8点啊。据报啦，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嘅领袖啦，麦康奈尔咧就喺演说入边咧都有讲啊，话啊有机会咧提议啊短期咧个债务上限咧延期，咁啊刺激成个美股嘣一声反弹，都好厉害啊！有冇机会啊带动埋港股咧？今日都升翻上去系有嘅，港股 ADR 咧收到涨啊211点，腾讯啊重新上翻450蚊，企得稳就非常好啦。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好，咁啊，晨光第一线咧，揾咗三位猛男嚟啊，吓咁啊，即系亦都有呢个物理治疗嘅元素啦，同埋健身教练嘅元素啊，咁啊有一位咧，我认识多啲啊，就系伍富桥啦，早晨啊， 早晨啊， 喂，你带多两位朋友嚟，就系 Martin 同埋 Vico 啦，早晨啊。 早晨，早晨 ，hello， 系 ，hello，hello， 我系 Martin 啊， 精神啊，我哋入到健身室嗰度，咁啊，主打开一个健身嘅铺头啦，咁啊，入边有啲大只嘅男仔同埋女仔啊，吓，咁有啲咧就控制体重，有啲啊收线条嘅，有啲咧就谂住心口胀卜卜，有啲咧就谂住减下个肚腩仔，咁啊，百货应百客啦，咁啊，我知道咧过去嗰一两年咧，其实先问咗伍富桥先啦，你咧考咗教练牌啦，同埋咧用一个我自己觉得都好流行嘅，就系全素啊，全素一个健身。嗱，我先问一下，一开始系点解会考健身教练牌，再同两位好兄弟一起去 set up 一间叫做新嘅健身室，入面仲有呢个物理治疗嘅元素咧吓。 首先你啱啱话好流行嘅全素加教练咧，呢个就未流行。 我未流行嘅系你 全素就流行啦。 系你带动出嚟嘅风潮嚟 嘅。所以咧，点解嗱？点解你啱啱问点解我会想做健身教练？呢、這个就系我你啱啱讲。嗰樣嘢就係我想將健身同埋純素呢樣嘢 combine 埋一齊，然之後再話俾全世界聽，其實呢兩樣嘢係可以一齊行、 嗯， 而且仲會係好 work 嘅。 係因為傳統咧，我哋健身就要食嗰啲 protein 啦，跟住咧又要懟嗰啲雞肉啦，咁懟啦，跟住 胸啊， 一去到咧，即係如果有啲粗嗰啲師兄。 齋食牛嘅咁樣，我記得我訪問個 rubber band 阿維咧，開咗間即係做牛嘅鋪頭啊。咁我話：哇，你依家啲客源大多係咩啊？冇啊，隔離有間 gym room 咧，啲師兄攰完嘢咧就嚟懟兩塊牛扒噶啦咁樣。嗱，嗰個係一個 training 嘅模式啦。咁、但係調翻轉頭，頭先 Evan 講嗰個就係另一種嘅 training system 係咪啊？係 啦，係啦，其實只不過係食嘢係有唔同啊。係、就係、是、想大家，因為其實啱啱喺樓下 canteen 都已經有啲朋友問：你食素大隻，即係點生肌肉啊？即係已經係有呢一個問題喺度。基本上，所以出到去社會係好多時候都係有同一個咁樣嘅問題啦。咁、所以我想用自己身體力行嘅方法去話俾大家聽，其實呢件事係 work 嘅。 嚟緊咧會參加比賽啦，健美比賽啦， 已經計劃緊會參加健美比賽。 咁咪好性感咯，要著 正㗎，係 啊，正 啊 ，OK 㗎。 OK， 我就睇翻你平時 po 翻啊朱志賢啊同埋林秀怡嗰啲教練片，我覺得好睇啲啊！我自己嚟講，好啦，嗱，兩位兄弟上到嚟啦，點解會合做一間新嘅一個健身室，亦都有呢個物理治療嘅元素喺當中？不如你又講解一下，同埋又幫我介紹下你兩位朋友出場啊！ 好啊，嗱，啱啱我而家身邊咧就有 Rico 啦，就係佢一個全職嘅健身教練嚟嘅，咁啊，所以咧做咗教練都好多年噶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Martin 啦，咁就一個註冊嘅物理治療師，係啊，係非常之犀利嘅。我哋兩個嘅身體都係靠佢。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可能第一要有專業嘅 coach 啦，即係令到我哋啲姿勢做得好啲啦，就減少受傷啦。但係有陣時自己都唔經唔覺超負荷啲肌肉，咁可能真係有勞損或者有發炎嘅跡象，咁啊需要物理治療師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咧，其實職業嘅物理治療師或者平時體育嘅物理治療師咧，好鬼貴喎。 係。 咁好啦，咁你而家即係喺個健身室入邊有一個咁貴嘅一個貴寶喺度，咁係咪我 join 個 PT 係去到好鬼貴嘅一個價錢？我想問個緣起同埋係咪睇到市場上有咁嘅需求咧？ 呢、這個就等阿 Michael 解答。 係好，咁其實咧即係Martin 一個好好嘅物理治療師啦。咁其實佢本身係我一個即係御用嘅物理治療師嚟。 御用 嘅係啊，我覺得 都係我嘅御用。 係啊。即係做咗健身咁耐啦，咁我自己同埋我啲學生，其實多多少少都即係曾經可能有受傷過啊，或者玩唔同運動有整親啊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同埋好多人咧，我身邊嘅朋友咧都睇過唔同嘅物理治療師，咁有啲可能睇鐵打啊，有啲可能睇中醫啊、推拿啊，咁有啲睇物理治療啊咁樣。咁我發覺咧，其實好多時候大家對於做運動或者係日常生活有啲勞損、有啲傷患，佢哋去處理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佢哋會用啲可能第一就比較傳統啲嘅方法，即係睇鐵打啊、十八師啊、追藥酒啦。第二咧就係其實佢哋唔係好理解佢哋因咩事而受傷嘅。 係啊， 即係假設打波咁樣打籃球你拗柴，咁其實你拗柴你受傷，你發覺即係淨係個腳腕唔舒服，其實可能好多時係對因為你本身嘅肌肉唔平衡啦，可能你本身個核心肌肉冇訓練好啦，其實好多種種嘅原因去引致到呢個最終嘅結果拗柴受傷。咁物理治療師嘅角色咧，其實佢可以幫你去即係叫做恢復啦，去幫你去。治療啦咁樣，咁但係你要點樣可以盡量避免到下一次再咬柴或者下一次再受傷咧？其實好靠你去訓練肌肉嘅。係。咁就係我同 Martin 去佢幫我治療嘅期間啦。咁即係我哋一路溝通，咁樣發覺，原來我好多學生咧，其實係交到 Martin 手中咧。 係。 解決到好多佢哋痛症嘅問題。 你發現 Martin 賺嘅錢開始比你多啦，係咪？ 越嚟越多， 係 啊！ 我就係諗到呢一樣嘢。 冇錯，我就覺得冇理由嘅， 冇理由嘅， 冇、理由咁多嘅， 係冇理由咁多。果然專業即係專業啊！ 係啦，冇錯。總之我都俾心機啲， 物理治療師啦， 係啊，咁樣咯。咁然之後咧， 得㗎！你兩個咁靚仔，又識埋物理治療，呢個世界咪俾你哋玩 曬，唔公平啦！ 個世界唔可以咁唔公平。 都要嘅，盡量啦，盡量啦。所以而家揾佢幫手咯。 係啊，咁要揾 Martin 幫下手啦。咁啊 ，Martin。是你去睇到不同的一啲運動員或者一啲叫做 client 啦，即係可能 Rico 撳啲 client 俾你個需要嘅時候，你覺得普遍香港人即係譬如健身嘅時候遇上一啲嘅痛症，又會係啲乜嘢咧？比較實踐啲啦。 其實比較實踐啲咧，好多時譬如舉鐵啦，舉啞鈴。如果佢個姿勢唔啱嘅話咧。可能有時候夾到啲筋腱嘅，係啦，即係最常見就係我哋叫 shoulder impingement 啦，就係佢 即 係中文係咩？ 係啦， 即係 肩關節肩袖肌群嘅夾擊症，係啦，即係會佢舉手嘅時候咧，原來個膊頭個空間唔夠， 係 咁佢繼續舉上去咧。一啲小嘅肌肉或者筋腱咧，喺嗰個罅度夾住咗就痛咗。咁、 我係咁啊，即係瞓喺個牀嗰度，跟住咪舉啲 dumbbell 咧。 係啊， 我試過夾幾次咧，都夾錯咗。 係夾咗邊度咧？ 夹咗后面个鸡翼骨好痛啊！就系、 是、系、okay. 啊，会有 即系呢个就系好实际嘅情况，唔系夹咗边度？系我唔系谂住搞 get 噶，我谂住认真噶。好痛啦、啊，系咪普遍人都会遇上噶？系、 其实呢个真系睇佢个姿势啱唔啱咯。其实如果练一个啱嘅姿势，譬如即系、Rico 都会教。 一啲正確嘅 正確姿勢啦，咁、但係如果有時候真係有一下重得滯，或者佢個姿勢唔啱咧，都會有風險噶嘛。咁、出咗啲風險嘅時候，其實開始越嚟越多人去注重即係點樣去做一個啱嘅姿勢。其實唔好走歪路咁解啫，所以嘥咗時間又要整傷啊，啲肌肉又細舊咗，之後又要點樣再練翻大咧？咁開始啲人有呢個意識，就會揾 physio 咯，或者揾一啲即係輔助嘅，譬如按摩師都有咁樣。 咁呢啲運動過後一啲舒緩啦。嗱、我知道咧，你哋新嘅公司咧就定位咗喺上環啦。我想先問一下揀呢個選址係點解？第二就係個租金其實都幾貴，因為打緊嘅就係譬如我哋一啲金融業務啦咁樣，咁可能我放咗工，咁我諗住我得一個鐘頭 train 嘅咋，因為咧其實去到咧中上環咧，啲客人又好 hard 嘅，其實佢真係無求咧， 分秒必爭係嘛？ 係啊，佢真係一個鐘頭嘅咋，佢唔會同你話佢想抌雞噶，佢嚟到就真係十組就十組，幾大幾大，燒賣燒賣係咪先？咁嗱，你哋個第一個市場定位，第二個租金啦，第三就係營商嘅策略又會係點樣咧？ 即 係 點解我哋選址中上環咧？第一就當然中上環比較多即係中高收入嘅人士啦咁樣。咁第二咧，其實因為中上環比較多專業人士，即係可能做金融啊、做會計啊等等，咁律師樓啊咁樣。咁其實咧我本身我啦同埋 Elvin 啦，其實都有唔少嘅學生其實係專業人士嚟嘅咁樣。咁其實喺好多時即係。對於我哋而家現成嘅客人，其實我哋發現到佢有啲咩問題，咁、然之後我哋發覺物理治療可以幫到佢哋，咁我哋呢一個互相配合嘅模式咧，喺呢一類型嘅消費群入邊咧，我哋發覺係進行得好 smooth 啊，即係我哋同一個可能專業人士，佢本身對於呢個可能運動或者對於佢嘅肌肉佢嘅理解能力可能會高啲，佢大約知道、其實我本身可能我都有讀過 science 嘅，讀過 biology， 我知道我其實我肌肉大約係點樣，咁我哋咁樣同佢解釋嘅時候咧，佢就好清楚咁了解到，物理治療真係幫到佢好多，咁所以就我哋即係選址就選址翻喺我哋而家本身我哋 existing 一紮學生嘅呢、這個 上環啦、 中上環啦，咁、第二就係當然係嗰個收入啦，因為中上環第一就係學生們嘅收入比較高啲啦，第二咧 理論上係 理論上係大多數啦，第二咧就係因為中上環咧其實會比較多下午做運動嘅學生，係啦，咁即係 因為收市三四點就已經可以嚟得啦，係嘛？ 係啦，三四點啊，同埋有啲人咧，即係可能做啲金融業咧 ，lunch 嘅時間比較長啲嘅，即係可能一兩個鐘咁樣。 係啊 ，long lunch 啊嘛。 係啦，咁所以咧， 但係我哋都有我哋嘅苦處㗎。 business lunch 係啦 ，business lunch，OK。 個苦處就係要睇埋美股咯，係咪先？夜晚喺度瞓得唔好，跟住咪又要頸筋膊痛，咪又要去物理治療咯。係嗰個根本就成一條龍嘅服務啊！講開一條龍咧。雖然我比較跳躍式思維，有冇諗住配合埋個飲食啦？頭先按摩嗰部件就後置啲嘅，training 舉嗰、那個即係成日都話啊做咧，我哋就佔四成，飲食就佔六成。咁有冇諗住結合埋嗰全數？因為我見依家有啲大型連鎖嘅健身機構咧，佢都係咁嘅。一入門口咧，唔好講咁多，呢邊咧就飲下 milkshake 先嘅，即係飲下啲 protein 嘢啊，跟住咧就 train 完之後就冇你哋呢個按摩嘅環節啦，咁佢咪焗下桑拿，沖個涼咪走咯咁。有冇諗住將三樣嘢結連埋一齊咧嚇？ 其實因為本身喺一個personal training 即係訓練嘅課程入邊咧，其實我哋係需要顧及埋佢嘅飲食，因為其實你做運動改善體型啊，或者你練肌肉都好咧，你飲食其實係好重要嘅一環咯。咁呢、這個我自己啦，同埋 Elvin 啦，我哋都有即係讀過啲營養嘅課程啦，咁樣咁嚟緊我哋都有機會會同啲註冊嘅營養師合作啦。咁、但係咧因為 Elvin 係一個即係全素嘅素食家，咁咧 素食者啫， 素食者。 食家都可以食家嘅啫，食素啫。 食家我又睇报纸又唔觉得佢系，佢好乖嘅。我帮佢澄清先啦。 中意食嘢都唔 系，同埋 都系乖嘅啫。 咁所以其实就最主要就系我谂喺佢嘅角度咧，佢都可能好想即系用佢嘅经历，话俾啲学生听哦，即系点样系我哋。 可以配合到佢適當嘅蛋白質、適當卡路里，但係可能係素食方面可以推行多啲咯。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即 係多線發展咯。其實 嗱，今集咧講住咁多先啊，下集咧再同三位咧傾傾啊，究竟咧呢個健身室點樣咧摺疊啊，同埋。同呢個咧，物理治療咧可以完美咁樣結合埋一齊咧，而成為一個咧啊市場上邊咧暫時嚟講啊獨有嘅生意先。下集再同三位傾過，唔該曬，拜拜。 拜拜。 又係時候講下葡萄酒，有好多朋友都會遇上呢一個問題啊，就係、是、一支酒飲唔曬，應該點樣儲存好啊？簡單嚟講，就係將個軟木塞塞翻入去，再將支酒放入冰箱嗰度，緩解酒嘅氧化程度。仲要記得啊，要直立擺放啊，嚟盡量減少酒液同埋空氣嘅接觸面。呢個方法就係最有效噶啦。所以有陣時一支靚酒，如果真係一晚飲唔曬，咪留翻聽晚飲啦。記得飲咗酒唔好揸車啊！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有阿黄太，咁啊，有啲乜嘢点唱啊？黄太， 哦，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 咁我咧，祝有三位好朋友啦，有一个咧就系我哥哥， 嗯， 希望佢咧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系好啊好啊，盆满钵满， 系啦。咁另外两个咧就系年轻啲嘅后生嘅，一个咧就仲好好开心啊，佢考听日话考试，咁咧就希望佢咧考试成功， 系 一定要加油努力， 好啊。 咁另外一个咧 第一第一考第一。 另外一个咧又系好朋友嚟嘅，又系生日，咁我哋希望佢咧工作愉快，步步高升。 嗯， 咁咧最后咧就点马逊的故事，因为呢首歌咧好有感情， 系嘛？ 系啊， 即系你觉得特别刻苦个感情强烈。 系啊，一定要努力咯，做人个个都要努力刻苦。 系 坚强啲，加油！ 啊、你呢句真系讲得好啱啊！其实系人都要努力嘅，努力咧之后攞到个成果，先至系最甜美嘅，系咪？ 系啊！咁我祝你哋阿白元浩啦，阿 Kitty 姐姐啦，佢煮讲整嘢食咧，我好开心噶。虽然系好简短，但系都知佢讲乜嘢。 简而精咪好咯，系咪？ 系啊！咁啊，跟住阿钟哥咧，就虽然咧。你唔好怪我啊，佢有少少阿伯 feel 啊，陰公，係啊，年紀唔係問題，最緊要心境開朗啊，鐘哥，加油！ 好，加油！喂，阿 O 都喺度，阿 O 同 Barbie 喎， 阿 O 同埋 Barbie 咧，呢啲有一個有個細路啊嘛，係咪啊 ？Barbie 咯， 係啊 ，Barbie 有個乖女，又成日都教佢啲活學嘅知識啊，臭女插得好好，係 啊， 係 啊， 咁咧啲。另外嗰個主持咧又係講臭仔咧，又好親子嘅，我知道。 嗰個係我嚟㗎，講親子嗰個，係 啊。我撈亂咗。 唔緊要，唔緊要，而家知咪得咯，係咪？ 係啊。 你又俾個機會我介紹翻我自己啲親子環節啫。 咁你哋又好健康㗎，個個都要開心培育好下一代，咁啊正向咁啊啱曬㗎啦。 好啊，多謝你嘅電話，咁啊揾翻只你中意嘅歌啦，咁啊希望你啲朋友啊哥啊全部都生日快樂，開開心心。 多謝， 拜拜。 可以舍拥有，关注个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话。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要靠一双手。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打了给刘畅。早晨啊， 早晨啊，畅，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有什么看啊？ 首先同大家介绍啊，今晚7:35啊，有个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星期一至五晚都有嘅。咁啊，今晚咧有呢个节食要小心嘅环节，咁啊，请嚟呢个注册营养师 Anson 咧，咁啊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即系好多 keep fit 想节食嘅朋友咧，都会食生果去代餐噶嘛。咁啊，食生果有营养，大家知噶啦。咁但系用果汁或者果干去到做呢个节食。得唔得嘅咧？有冇營養嘅咧？ 有啲朋友又話果糖可能有機會超標啊！ 係啊， 點嘅？ 原來你個肚餓完之後，因為食咗個生果，搞到又超標，原來又減唔到肥，又捱咗餓， 係 啊， 啲唔抵啲添喎。 係咯，哦，真 係。咁啊，今晚要聽下咧，註冊營養師點樣同大家介紹啦？7:35啊，夜晚。 好，做個健康快活人啦嚇，咁啊，然後8:00嘞噃。 好啦，去到8:00繼續有大師對談啦。咁啊，林爾諾牧師同埋全燈法師咧，繼續同大家咧。讲下一啲智慧嘅说话，咁啊，今晚佢哋嘅题目叫做爱与恨咧，咁啊，好大嘅题目啊，咁啊，爱同恨系人类即系最普遍啊，又最常有嘅情绪嘛， 系啊， 即系次次佢哋两位大师讲嗰啲题目咧，都好似好对立相反咁啊嘛，爱同恨，但系佢哋又觉得咧，其实原来唔系相反嘅，系一个因果关 系 嚟。 啊，系，我啱都想讲啊，爱到去到尽头嘅时候，又可能会变咗做恨。 系咧， 系咯，但系恨嘅尽头又好少变咗爱，我又觉得 啦，系啦，咁呢个因果系点嘅咧？就咁啊，今晚记住8:00准时留意下两位大师点讲啦。 好， 咁啊，去到夜晚10:00啦，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二啊，咁啊呢个节目好得意啦，咁啊每一集咧，靓女主持阿史黛丝咧都会去到一啲另类嘅英国家庭嗰度寄宿3日嘅，咁啊听下佢哋点讲，同埋睇下佢哋嗰啲好特别嗰啲生活文化嘅，咁啊今晚咧佢会走到去咧呢个苏格兰一个荒芜嘅小岛嗰度过一个返璞归真嘅周末，咁有几返璞归真咧？叫得荒芜小岛嘛， 系咯， 冇电供应嘅， 哇冇电供应咁即系佢煮食都要自己执柴噶咯， 系啦，佢即系唔止煮食啦。好多衣食住行都搞唔掂嘅，咁佢嗰个岛嗰度咧，即叫做荒岛啦，其实有人住嘅，咁啊有一个岛主同埋佢两个女咁一齐喺嗰度生活嘅，咁啊阿史黛丝咧去住嗰度72小时，去体验下佢呢个脱网生活，顺便就访问一下啦呢一家人咧，点解喺呢个现代化嘅世界咧，即系情愿去一个孤岛嗰度开展佢哋呢个所谓脱网人生。 喂，讲开脱网，我哋前排咧都有一日咧有7个钟头冇得上面书啊，冇得去社交平台，你感觉系点嘅咧，刘畅？ 我感覺係好寧靜， 好寧靜 啊， 係啦，即係特別係啲老細揾唔到我嘛， 係啊，咁但係唔得嘅，有陣時你都揾唔到啲 老 細 聽神光㗎， 都係麻煩少少啊，咁啊，不過嗱，最緊要冇社交平台玩唔緊要，最緊要有得聽收音機，同埋咩啊，喺港台電視31， 係啦， 係啦。咁啊，今晚大家记得去留意一下啦，呢个10:00啊。 系咁啊，去到荒岛嘅生活咧，都系特别噶啦，《鲁滨逊漂流记》咁样，冇电啊，冇咩都冇。 苏格兰嗰啲威士忌啊， 你去到荒岛仲有威士忌饮？ 有嘅，几大去嘛，可以讲笑咁讲啫。节目咁丰富啊，当然咧要睇实咧。港台电视31啦。咁啊，早上唔该晒刘畅 ，thank you。 唔该刘畅，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中学生应否谈恋爱。听到中学生应否谈恋爱这个题目，是不是很有亲切感呢？中学时候辩论比赛，这个一定是指定题目之一。正反两方各有各讲，赞成的同学必定说，中学生已经成熟，懂得思考，不是细路仔了，谈恋爱都是正常的生活，不应该被禁止的。反方代表就说，拍拖必定会影响学业，学生时期应该专心读书。如果现在还是讲这个题目，可能 out 了。现在是小学生应否谈恋爱，是不是代表现在的小朋友越来越早熟呢？拍拖的指定动作是什么呢？不要想太多，我是说拖手而已。拖手可以说是拍拖很具代表性的动作，就算只是用手指尾勾住对方手指尾，都是双方接触的开始，代表一段关系的展示，有种我们两个携手同步向前的感觉，互相支持，永不分离。咪住，我会不会讲多了呢？互相支持不一定拖手的，握手都 OK。至于永不分离又不是必然的，此时此刻拖住，下一秒钟可能会有另一个结局。就算只是见到有人拖手，自己都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当然啦，恋爱是一件好事，拖住手就会散发出一种令人羡慕的能量。不过不是个个都这么想的，有些毒的人憎人富贵厌人贫，见到其他人开心，自己会送上无限的诅咒。表面上跟你说你们真是好恩爱，其实个心讲紧看看你们几时散。有一种人，你见到他们在街拖手硬是觉得很奇怪，就是穿着校服的学生。早两天我在街见到一对男女学生，当然是穿着校服，手拖手非常恩爱。男的一只手拖住女同学的手，自己另一只手拿着一袋外卖。突然我站了在这里，又陷入沉思。这个男仔在读书时期已经过着他将来的生活。你见到很多人放工之后都会拖住女朋友的手，拿住外卖，带住疲乏的身躯，但是仍然有一份温馨的。女的就依偎身旁，只不过他们两个不是穿着校服。这两位年轻人为什么要这么快将将来才会出现的画面呈现出来呢？在未来岁月，你们日日都可能做着这一样东西，为什么在年轻时期这么心急就要拥有呢？年轻时候可以跳跳扎无拘无束的生活，那就变相被剥夺了。不过你亦见到很多好早拍拖的人，拍了拖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喜欢翻一大群人，只不过出现的先后次序不同了。其实又是吧，没说什么阶段要做什么才啱嘅。每个人生命轨迹都不同，最紧要是揀选到自己喜欢的路，不要因为个个是这样，自己就要这样，未得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在你手中。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分享一下啦。咁啊，寻晚咧，终于就又自己喺屋企煮饭啦。咁啊，发现咧，夜晚唔系好想食太多淀粉质嘅时候咧，啲韩国餐咧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即系其实都有好多食物咧可以即系唔使配饭嘅。咁譬如首先啦，就系最近 煮粉丝。 系啦，粉丝啦，咁啊睇好多韩剧嘅时候咧，亦都见到一啲烧肉啦。咁当然系你喺屋企咧，未必真系会寒个炉出嚟烧嘅。即系如果你话你有露台，有得通风咁样，咁你可以自己即系有啲情调嘢可以玩下。而家咪细细个啲炉炉仔嘅 情调嘢，好彩系情调啊，情趣嘢， 情调嘢 都系讲紧烧烤啫，炉端烧，mini 炉端烧， 其实几好嘅。咁啊，但系屋企冇露台咧，就唔好搞咁多嘢。 嗰好，好似而家有啲網絡上面有啲售賣有啲自動轉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啲機都出得幾好啊。 因為佢係用熱能嘅緣故，令到嗰、那個燒烤串嗰個鐵針咧就自己 喺度 轉 啊嘛，係啊，咁都幾好玩嘅嗰啲。 係你買咗啊？ 我冇啊， 我都上網睇人。 我都係喺爐頭嗰度自己燒嗰啲肉咯。 好怕屋企成陣味啊！即係嗰啲燒嘢食嗰啲味咧。你得唔得啊？ 我唔得啊， 系啊， 所以我好希望有个露台咯，就可以玩呢啲情调嘢啦， 系啦，OK 好。 嗱，咁我寻晚咧整嗰个就系一个韩式嘅烧猪腩片，咁当然我就喺露台嗰度做啦，咁其实都系煎香一啲猪腩片，咁然后咧就包一啲蒜片啦，生嘅蒜片啦，再包一啲水耕菜啦，生嘅菜啦，咁其实你中意咧可以包埋啲泡菜落去啦，已经好好食噶啦，我就揾咗。少少蒜粉咯， 但系食完都臭喎，真系。 好香，我好中意蒜。 超 heavy 喎，即系又泡菜，跟住又咩蒜片 啊？蒜片啦，系啊。 蒜粉喎，再加。 系啊， 都唔够。 但系呢一个咧，就完全系唔需要有饭嘅。当然啦，如果你话我唔需要戒淀粉嘅，我中意饭嘅，其实你滗一羹饭落去包埋食咧，我觉得好好食嘅。 系 啊，又或者你包一啲紫菜饭，系啊，其实都系好夜味。 你要知道去日嗰啲日式烧肉饭嗰啲铺头咧，其实都系最紧要系个饭。 系啊，喂，而家讲紧韩式啊，不过都系啦 ，Team Japan 嚟，系啦，唔系 Team Korean 嚟。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系呢个我觉得唔错嘅，因为咧攞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哇，又有肉啦，有菜啦，咁有一啲料头啦，即系嗰啲蒜啊，有一啲嘅泡菜啊咁。其实好似好多样化咁，你中意夹啲乜嘢落去包都得。系啦，你中意你可以其实切少少青瓜条啊，或者红萝卜条 ，fresh 啲 系啦 ，fresh 啲咧又得咁样。咁另外咧，我就整咗个泡菜锅啦，即系有汤嘅。 即系唔止啊！我以为头先你斋系得嗰个腩肉卷咁样。 咁又行得滞，咁啊加多一个泡菜锅咧，就有啲少少湿湿地嘅感觉咧，就正啦。有啲汤饮，我好中意食嗰啲泡菜豆腐汤嘅，因为辣辣地啦，里面又即系嗰啲材料可以吸晒 又简单啲 啦，系啦。咁你中意可以加海鲜又得。咁你我自己咧，因为寻晚话唔想食咁多饭咧，我就买咗啲芋丝。咁芋丝通常你喺超级市场买咧，可能就系内地会比较多啦，搵到。咁譬如你话去一啲日本嘅超级市场咧，佢都有一啲日本嘅芋丝嘅，咁但系咧，我通常揾到咧，佢就唔系平时你见到嗰啲一扎扎嘅，就佢系好似面咁样嘅，系啦，散开晒嘅，一条条长。 咁边一种好食啲咧？你觉得？ 其实味道差唔多，不过只不过系个口感唔同。 即系可能内地嗰个芋丝咧，你咬落去嗰种蛋咧，有啲假。你 因为佢扎得好实啊，系啦， 即 系 好有嚼劲嘅。但你食落去好似。究竟呢样嘢系咪护丝嚟？ 但系几得意喎，其实就算一扎扎嗰啲护丝咧，你都可以松翻开佢，即系你可以剪开佢咧，佢、即系一剪咧，佢就会变咗一扎面咁样噶啦。咁、譬如你话即系题外话啦，你可以加少少芝麻酱凉拌咧，其实都几好食啊！你剪开佢即系当面咁样食啊， 好 系啦。但系呢个就冇淀粉啦。咁有啲朋友话控制体重其实都唔错嘅，不过呢个就过犹不及啦，因为食得太多咧可能会即系顶胃啊咁样嘅，所以呢啲护。丝啊、蒟蒻嗰啲咧，都系可以间唔时食下，咁啊，觉得 light 啲都几好嘅。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 今日呢啊，见到个芭比都喺度啦，可以倾下咧啲小朋友嘅嘢。 哦， 咁我自己咧都好喜欢咧，带小朋友咧放电嘅时候啊，去嗰啲公园啊，特别喺政府辖下嗰啲唔使钱公园啊，最好噶啦。因为而家好多啲公园咧，发觉佢哋啲设施咧都好靓，但系回想翻咧，同我细个嘅时候真系差好远。好远嘅意思系咩咧？好多游戏咧消失咗。又多了很多咧，就唔同嘅遊戲。咁當然啦，先講咗而家嗰啲，譬如我同我仔仔都有去到屋企附近嗰啲公園，或者再遠少都係大埔區嗰啲公園咧，有啲真係起得都幾靚嘅。好似起咗一架好簡單嘅巴士嘅樣出嚟啊，跟住係啊。即係俾你入去扮揸車咁樣嗰啲咧， 而家好多係有主題的， 係啦，有主題嘅。跟住有啲咧就好似嗰啲樂園咁樣嘅，咁佢直頭要你飛檐走壁啊，行呢個平衡木，跟住仲有一啲。好似跳鳄鱼咁样跳嘅， 咁点解啲细路仲要扯住去主题乐园咧？ 因为主题乐园 嗰啲机动噶嘛， 系咪有卡通人物啊嘛？ 系 啊，如果小白肯自己扮翻卡通人物，可能都真系可以悭翻笔钱噶。 系 咯， 系啊， 系 啊， 主题乐园啦，嗰啲 同埋因为主题乐园咧，你一次过可以玩更加多嘛，唔使走嚟走去走晒咁多区啊嘛，系咪先？咁我自己咧即系同佢玩嘅时候，佢当然都玩得开心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同我以前玩嘅真系差好远。例如咧。有啲嘅遊戲咧，其實我小朋友佢啱一年班啦，其實我都幾夠膽講咧，佢喺香港冇玩過搖搖板。 哦， 因為 我細個恐懼嚟嘅呢個係。 點解啊？ 好中意 喎！我到而家都好中意玩搖搖板。 我記得咧，我細個咧喺屋企樓下嘅公園度玩搖搖板嘅時候咧，我記得應該係四歲咁上下啦，咁好輕嘅啫嘛，四歲可能得幾廿磅咁啦。跟住我對面嗰個係七八歲咯，然後我一俾佢即係一坐低嗰下咧，我係 升上去 嘅，彈咗上天， 嚇到我。 正唔正啊？正唔 正啊？ 正 唔 正啊？ 我好驚啊！我最驚呢啲離心力嘅 搖搖板，唔係就係玩呢樣嘢嘅啫咩？ 捉到好實，跟住拋上去啦，咁 應該係正嘅喎，我都覺得。 但我係拋離咗個座位喎。 咁正咯， 咁咪啱咯。嗱，拋離咗個座位， 你有冇捉翻住嗰個手抽？ 冇啊，就係又冇人接住我，跟住就飛走咗啦。 好抵玩啊！ 咁你唔識玩啊？其實搖搖板你真係捉住個扶手㗎，就係等你飛上天嗰下，再用你嗰個體重，然後就用呢個牛頓 翻落去， 係啦，落翻落去。系啦，就令到對面嗰個又可以飛上天咁樣嘅。嗱，咁搖搖板其中一個咧，我小朋友已經即係冇喺香港玩過啦。其實佢有玩過喺其他地方，佢都好中意玩。但我唔係好揾到邊度有得玩。 我啱啱想講 邊度？ 我朋友搬咗入去長沙灣一個咧居屋屋苑嗰度，新起嘅新落成。 就係有搖搖板啊！ 我有喎，就係有搖搖板，因為佢啱啱樓下就係見到，有搖搖板，跟住啲僆仔喺度玩搖搖板咯。咁所以你可以去長沙灣嗰居屋嗰度玩。 同埋好搞笑㗎，因為你搖搖板一定有兩個人先。 系啊， 跟住就会识到好多朋友，你会好腼腆咁行埋去，你想唔想玩摇摇板？ 哦，嗰日系见到 有，不如一齐啊，咁样即系邀请佢一齐玩。 我嗰日见到个工人姐姐同个小朋友玩啦，即系可能放小朋友放电嘅时候啦，咁个小朋友梗系唔够个工人姐姐重啦，跟住个工人姐姐扮趌起身，跟住俾佢，所以呢个画面几深刻，我先记得嗰度仲有摇摇板咯。所以香港仲有啲地方有嘅，应该 系嘅。跟住仲有啲自己都中意玩嘅，例如系咪叫马骝架，即系一个好多好多铁架嗰啲咧。 我呢个一次都冇成功过。 点解啊？ 即系一上到已经发觉已经向唔到前嘅。 喂，呢个好玩喎，马骝架 好玩啊！ 唔系咁啊，阿芭比唔系运动系噶嘛？ 佢系去游水噶。 我系花石系。 游水啊嘛，细个 游水，细个有游水嘅游戏嘅咩？ 佢边度艺术嗰啲噶嘛，运动唔啱佢 真系。 咁佢细个嘅时候应该喺嗰啲咩沙池嗰度画画啦。 沙画， 沙画， 海潮点？海潮老师啊，海潮老师嗰啲啊，咁 啊，系啦。 一丝不挂。 仲有啲咧，例如系氹氹转，即系纯粹喺度转圈。 哇！呢个又系我另一个恐惧嚟噶。 点解啊？ 我 发 觉屋苑 惊咁多嘢嘅，你细个嘅时候。 唔系啊，屋苑嗰啲细路咧玩得好癫噶，即系个节奏好快。 喂，系我嚟噶，细路仔话玩得癫。 但你有冇谂过你坐上去嘅时候，你系谂住慢活噶嘛？即系慢活人生咁样瞓喺度，睇下个天空慢慢转。哇！跟住突然之间有个细路冲埋嚟，哇！转啦转啦转啦咁，跟住就落翻嚟啦。 你放心啦，嗰啲氹氹转咧有期间限定嘅，冬天冇得玩嘅。 因為冬天我哋曬曬棉胎噶嘛， 係啊， 所以你冇得玩嘅。 馬騮架都係， 馬騮架都係掛曬棉胎喺度。 而家康文署咧都寫曬噶啦， 唔準 唔準噶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應該都有得玩嘅。而家仲有， 隨住有陳滿基嘅出現，好似就少咗人曬棉胎啦，自己吸啦咁樣。 係啊，不過咧嗰啲叫氹氹轉咧，其實細個玩嘅時候咧。是真的玩得很疯狂，因为小时候我又不是特别乖的那些学生来的。即是不好像芭比那样很慢活就望着那些。 不是特别细胆的。 即是我这些一定是一路转的时候呢务求落到来的时候即是玩完转完了。在上面呢个个都应该是尽兴的。尽兴的定义就是落来行不到直线的。是啦咁 有牛囉我有个同学。 哇咁佢玩到好夸张喎。 好恐怖喎、 啊。对我哋通常有个肥仔朋友喺下面附近转㗎嘛。跟住到肥仔话哦我要上嚟嘅时候全部一起跳船囉。咁样玩㗎嘛。 因为个肥仔最大力㗎嘛。 唔係佢上咗嚟就唔转㗎啦。 个肥仔咁冇人摇佢冇人转佢。 係嗰个 momentum 咪即刻唔同咗囉。係啊。即係正所谓 F 等于 MA, 佢上咗去冇得转㗎。个动力唔同咗。 好惨啊。其实我自己呢另外。 你冇试过肥啫可能佢好开心呢。 我冇试过肥我而家都好肥啊！我而家 可能我个肥仔同学好开心，好想帮我哋转氹氹圈咧， 唔觉嘅小白 系啊， 唔觉你而家肥嘅， 觉啊， 唔好讲呢啲， 唔好讲啲伤心嘢啊！ 你讲翻， 正所谓真嘢唔好讲， 真嘢唔好讲。 同埋千秋啊，千秋而家嗰啲咧就通常都系成个小朋友咧就坐落去嘅。 哦，系啊， 系啦，即系佢有埋两个脚位坐落去嘅，咁系啦，咁呢个玩法系安全嘅。 成张纸尿片咁样。 冇错，其实系系啦，咁但系咧，我细个玩嗰啲 车胎有冇玩车胎？ 车胎有， 车胎有， 车胎有。唔知咧，我冇玩过。 车胎有几个小朋友擒上去。 系啊，其实可以三个小朋友咧，最多一次过喺度大家 摇。少，我试过五个小朋友啊。 咁好犀利喎！ 唔系啲小朋友真系好少噶嘛，因为。如果你啲小朋友少啲，咪多 啲小朋友就要喺嗰个车胎上面，大家咧就轮住发力嘅，即系你可能呢边咧就我发力先，跟住咧就对面咧就升到上去就话 O 咧就摇翻落去。 系点不知阿 low 阿 O 阿 low 添，阿 low 阿 low 啊，阿 low 啊够力嘅，阿 O 啊唔够力。 小朋友梗系少啦，大咗佢就叫大朋友啊嘛。 系啊，呢啲好玩啊， 喂，讲呢啲啊，好开心，好开心。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